就疫情应对出现分歧有关。全球新型肺炎疫情持续，累计超过2700万宗个案，累计90万人死亡。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今日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间中有雨同几阵雷暴，下周中期天色好转。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低压槽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级，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渐转吹东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南风1级，能见度10公里；东沙吹南风1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2级；澳门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35公里；在西沙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员，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7534点，跌40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339点，跌5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1，日元106.17，瑞士法郎0.911，加元1.319，人民币6.835，英镑对美元1.281，欧元对美元1.182，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兑美元0.6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54.94美元，卖出1955.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讲起咖啡，我哋呢杯冇人唔识，每一杯都讲紧唔同年代嘅故事。有人话世界变咗，但无论世界点变，我哋始终不变。不变嘅唔止呢杯咖啡，仲有我哋维护廉洁香港嘅决心。世界在变，反贪不变。举报贪污热线25266366，香港胜在有你同 ICAC。 愉快感觉弥漫心神，发出思想怎么不顺？与你多么。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笑，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6:08嘅时间啊，今日咧星期五啦，咁啊。2020年嘅9月11日嘅星期五嘅早上啊，吓，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的而且确咧喺人生入边咧，哇，一等到星期五嘅时候，特别咧喺我哋现今社会嘅制度底下，星期六日好多时都系大家会休息嘅时候啦，所以嚟到星期五咧，咁大家都可以赶紧啊工作完之后咧就可以轻松一下，咁啊有机会嘅话咧就可以陪伴翻。 自己嘅屋企人、朋友啊、心爱嘅人，再加上咧。而家疫情咧就好似有少少咧，就係見到放緩嘅跡象啦。咁啊，亦都喺度講緊啊啲主題樂園啦，佢哋嘅優惠啊，佢哋會重開啊，有啲乜嘢特別嘅措施啊，開始咧就見翻多一啲呢一類型嘅新聞報導。雖然咧就話到哇，而家太多嘅消息咧，都可能都係又講緊環球經濟各樣嘢，都令到我哋好擔心。但係有陣時咧，人咧需要擔心我哋現況咧，係一定要。咁但係點樣喺擔心之餘都盡可能抽空，令到自己咧過得舒服啲咧，係咪？日子都係要過，事情都係要擔心。咁你不如用一個正面啲嘅態度，去到咧就係處理我哋眼前嘅一啲嘅挑戰啊、危機啊，咁樣嚟得更加積極同埋正面啦嚇。咁啊，希望大家都可以抱住呢一個嘅心態，咁啊完成今天嘅工作。而家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5%。直播室入边继续咧都有白元浩小白陪住各位听众一齐起身。早晨啊！ 晨光每日一格， 爱系一样非常之伟大嘅事情。我哋可以喺好多方面都见得到爱系几咁伟大，例如动物界嘅父母佢哋会。豁出自己嘅生命去到保护自己嘅下一代。人类社会亦都系一样，其实爱无论系友情、亲情定还是爱情，你发觉其实几种嘅情呢都可以令到你作出一啲无私嘅奉献。例如对住朋友你可以肝胆相照。朋友有危难嘅时间你就可以呢就系伸出你嘅手去到帮忙。亲情当然是啦，人的一生入面有几多的亲朋亲戚呢，其实亦都是可以说有一个数在度嘅。我哋唔可以天下间嘅人可以成为我哋朋友，天下间所有人就唔可以成为我哋嘅亲戚。所以呢即係成日中国人讲一句说话都系一种特别嘅缘分啦吓。咁亦都系要好好地珍惜，亦都系互相帮忙，咁更加有可能某程度上嘅血缘关系添。咁爱情亦都系一样。咁大家要互相咧，就系坚守住承诺，多啲互相体谅。原来我哋嘅世界入边咧，多咗爱之后，你就发觉咧会少咗争拗，就好似个天平咁样。呢个天平如果你将憎恨摆多咗，将无视摆多咗，爱嘅比例就会相对减少。但系如果你摆多咗爱嘅时候，相对嚟讲，憎恨啊、无视啊、厌恶、讨厌呢啲咁负面嘅情绪咧，就会越嚟越减少啦。咁我哋系咪应该喺人世间上边揾多啲爱呢？系噶，梗系啦。啲啱嘅嘢咧，要大声啲讲，要更加有力咁样去到讲。我哋要我哋嘅生命入边充满住对所有人嘅爱。 将琐碎凡事暂时卸下，回想一下半生的风沙。平静活到优雅，看着落下，难明白到你今天懂了吗？这风雨磨练大情绪吧，才懂得看更高深的话。年月学到不再孤单牵挂，来日陪伴我发光，任试一下。陪着我走，漫天地自由，长夜可分享，喝杯冰酒。未分侣，让爱人未看够，靠近来别要保留。愿每天和可黎明时亲亲你手，温暖问候，情人如最亲密好友。多么感激那天我共你甜蜜邂逅，那温柔约束紧不会放手。由我拥抱的彷徨时不必颤抖，等我善后，彷徨由我一力拯救。过去未来被岁月也冲走，淡淡然望透。 在旁，好比应有尽有。如今我就算没有俗世的风骚，和你也是美不胜收。陪着我走，漫天的自由，陪着我数漫天的星宿，历遍天地来陪我，幸福可拥有。如每天我可黎明时亲亲你手，温暖问候，情人如最亲密好友，多么感激那天我共你甜蜜邂逅。说出来幸福请不要带走，由我拥抱的彷徨时不必颤抖，等我善后彷徨由我一力拯救，过去未来被岁月带走，无悔一生给你所有。风雨在后如何仍紧握你手，想到日后无人仍怕经历不够，一生只想每天也共你甜蜜照旧，这需求怎么都不会带走，由我心爱的迷惘时不必颤抖，总会念旧情人仍爱得极深厚，过去未来被岁月带走，迎着风雨中跟我共行走足够。 一首作品，早晨啊，各位听众，来自黎明的《全入爱》。 这本并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它是一本百科全书，它更加不是一本普通的百科全书，因为它是一本听得的神光百科。 在昨天的时间也有提过，就是皮肤方面呢就要保养，保养得好呢、我们的皮肤才可以 keep 得漂亮的。不过有时候呢、皮肤的问题的确确突然之间出现，好像呢一个问题就是、有时候会有出那些叫风烂、是不是？今天也可以讲一下有些什么的、叫做因素会令到我们呢有一啲嘅慢性风烂，慢性风烂其实咧好多时嗰个叫做原因，喂真系搞唔到、医生都话会原因不明。患者一复发嘅时间啦，或者一叫做病发啦，都会持续咧系六个星期嘅，咁啊都系一个几大嘅问题啊，需要咧就系用几个月，至到咧甚至乎用年计啊，去到咧就系治疗噶。至于咧就急性风烂，通常咧都系因为接触到呢个致敏源。咁其实呢啲嘅致敏源咧，我哋好多人咧都好认识嘅、哦，系系噶系噶系噶。例如咧就系同食物啊、药物啊、温差都系有关嘅。例如有啲乜嘢咧？其中有啲叫做诱发性嘅致敏源咧，都系我哋日常生活当中咧都几容易见得到、接触得到嘅。好似咧就系有果仁啦、果仁类嘅就系、是、花生啦。所以咧，成日啲人就會可能問多啲啊，有冇敏感啊？食花生會敏感啊？有啲人真係一掂到花生醬同埋花生咧呢一類型咁樣嘅叫做產品啦，佢哋嗰啲嘅皮膚咧都出曬嗰啲敏感嘅症狀出嚟嘅。好啦，咁有啲人咧會覺得係啊，我唔係對花生，我咧係對海鮮，特別咧可能係魚啦，或者咧係甲殼類。都是有一个几大的、叫做敏感、影响在这里的。好啦，还有呢就是例如是奶类的制品啦。奶类的制品有时候都会令到我们呢、有这种敏感的症状。添加剂包括就味精、防腐剂。如果这一类型的朋友啦，那需要特别留意啦。因为市面上呢实在都几多的产品啦，入面呢是有一些、叫做味精啦，同埋防腐剂嘅成分喺度。咁如果你系接触到佢哋会产生敏感嘅情况嘅话咧，喺每一次进食嘅时候咧，都尽可能啊精挑细选，例如揾一啲咧更加新鲜嘅食材，保持住咧就系呢一个嘅食物嘅新鲜度，咁咧就远离防腐剂，咁样就会好啲啦。 藥物都是其中一個大的誘因，所以我們很多時候如果是生病，我們配藥的時候，藥劑師或者醫生都會問我們有沒有藥物敏感，或者有沒有其他敏感的症狀。問的其中一樣就是關於這個藥物敏感，例如是血壓藥、止痛藥、阿司匹林等等，都有機會就是引發到就是這些譬如我們經常說、敏感或者風爛的情況。好了，衣物呢都有關係嘅、哦，原來有陣時候我哋著衫咧，著得太過緊迫啊，太過緊迫嘅時間就容易咧就產生咗一啲嘅摩擦。呢啲摩擦或者係著得過緊嘅時候咧，都好容易同我哋嘅身體，即係同我哋嘅皮膚咧，就不斷咁樣接觸，咁從而咧就會出現啊呢啲叫做咧係致敏源嘅情況。嗱，唔少人習慣咧就一痕嘅時候點啊，即係最反射嘅啦，痕咧梗係拗啦，係咪？即係我見到有陣時同我仔仔啊，例如去啲荒山野嶺嗰度行嘅，哇！去到嗰啲地方咧，真係啲蚊咧蚊患都比較犀利，針到只腳咧好紅。其實我都好明白嘅，即係同佢講嗱，你唔好拗啊，越拗就越痕。即係作為一個小朋友，佢點會聽啊？咁佢點都會盡量咧就拗下一兩下嘅，忍唔住嘅時候。不過佢咧都算犀利噶啦，成日咧都一聽我講咧都盡量隻手咧就唔拗。不过把口系咁同我讲，好痕啊嘛，真系好痕啊嘛，我都知道，我细个啊冇咁嘅耐性啊，理我阿爸噶啦。咁但系而家咧，我咧就不断同佢讲，系啦，痕嘅时候咧就不断咁样拗咧，就好容易拗损只脚噶。其实呢啲所谓嘅风烂咧，其实亦都系一样噶。当你拗嘅时候咧，就会危险，即系危害到我哋嘅皮肤嘅健康。因为原来啊，风烂系唔可以用手去到拗嘅，咁啊唔单止咧会越拗越大，唔似咧一般嗰啲蚊烂，只系拗损咗可能一个窿仔咁样，或者少少地方，风烂咧系会越拗嗰个范围就越大，越拗亦都会越痕嘅。咁至于一般常见，譬如系可能会搽类固醇啦，喺止风烂嘅止痕上边咧，其实亦都未必有特别嘅有效噶。风烂嘅话啦，皮肤咧就会起出一啲嘅红块，搽药膏亦都未必咧就吸收得到。咁至于咧就系有阵时会坊间推荐用一啲譬如精油啊，酒精止痕啊。有皮肤医生咧就话到，喂，其实未必真系有效噶。虽然咧可能暂时减轻咗嗰个嘅痕痒嘅感觉，但系有机会令到皮肤受到刺激，想止痕最好咧都系用湿嘅布或者用冻嘅袋咧去到敷住。啊，唔知道用呢一个叫做湿嘅布冻嘅袋敷住，俾蚊针又可唔可以将呢一个嘅感觉痕嘅感觉减轻咧？嗬？做到的话都是一件好事来的，起码我告诉小朋友听，爸爸识魔法的。 在童话国家造，巩固堡垒为着爱慕，从未信俗世那一套，一结婚会等于坟墓，合作整电灯再整蛋糕，小小蜗居一起打扫，期待肚内那个婴儿要怎样抱，从伟大航道行到骨头路，时代再坏你也给鼓舞，教子女唱唱字母，讲到同孩共老遇见美好，你我编织爱情童话，一脸自豪，暴风雨内更满足你希望，明日到一千岁我们还拥抱，估对方肥胖会更早，谁也讲消失爱情城堡，只有地牢或者世上有爱的乐土，长了白发互相剪去苦恼，我们如此一辈子小确幸的两老，但童话最荒谬，总有丑太难被接受，年月过便引发批斗，短处早都担心会遗留，善意的付出已经没收，疮疤一天天的生厚，承诺漂亮但那感情已经没有，埋怨六年后，投诉十年后，甜蜜慰问也听出诅咒，有子女有谁善养，吵架然后内疚便要放手，你我撕开爱情童话，一对半途暴风雨 未爱多一岁已无缘拥抱，趁对方陪伴太过早，难过已消失，爱情城堡只有地牢，或者最后已冻出杂草，长了白发无心剪去苦恼，说就说得很美好，还记得编织爱情童话，一脸自豪，再不戴上那个心用心的雕塑，难道这些心血与年华消耗，只怪说婚姻太过早，遗憾最珍惜爱人从此分隔路途，或许以后靠记忆弥补，和你遇上不敢再拥抱，带着儿子相见好，相处但很客套， 李克勤一首歌曲， 还爱护你可惜爱不到，格林童话的爱很深奥， 格林童话 Happy Happy Friday， 晨光周末好去处， 咁周有啲咩地方好去呢？咁今次呢成日都係介绍譬如九龙啊或者港岛啦，係咪新界其实亦都有好多嘅，咁新界陆地都多啦，咁见到呢一个地方呢唔错㗎喎，咁可以值得推介，咁位于屯门。屯門呢都有啲打卡嘅熱點，特別係而家叫做開始放寬啦，係咪？如果你喺郊外跑跑跳跳嘅時候呢，咁更加可以呢就除低呢一个嘅口罩添，唔错唔错。距離屯門市中心大概呢十分鐘路程嘅一個叫做屯門徑。山径啊，径屯门径，咁大部分嘅路段咧都系石屎地，同埋咧就系多段嘅楼梯嘅。对于咧一啲嘅行山新手啊，甚至乎咧就亲子游嚟讲咧，啊算系几好嘅一个入门版本嚟嘅。啊，最快3个钟头咧就可以行完噶啦。咁啊，沿住屯门径嘅方向前行，咁啊好快脆就会见到咧七彩缤纷嘅彩虹栏杆。好啦，嚟啦，呢、這个彩虹栏杆咧最近咧多咗好多嘅人咧就喺呢一度打卡。红橙黄绿青蓝紫，咁大家可以去嗰度揾下咧，就有冇自己喜欢嘅颜色啦吓。好啦，除咗呢个彩虹栏杆之外咧，咁另外一个地点啊，叫做蓝地水塘。蓝地都系新界西北部嘅地方，咁啊啱晒啦。咁亦都可以话俾你听咧，就系去完嗰个屯门嘅七色栏杆，顺便去埋蓝地水塘，沿住屯门径嘅彩虹段啊，行大概45分钟啊，就可以去到蓝地嘅一个水塘嘅位置啦。沿途大部分咧都系落山，咁轻松系啊，因为之前你上过山啊嘛，因此咧对于新手嚟讲咧都系算系轻松嘅。途中更会经过咧凉亭、若梦园，咁如果觉得攰，梗啊喺嗰度休息一下、舒展一下、拉一下筋啦。嗱，讲咗俾你听，又有边一度去噶啦？你想早啲起身去又得，迟啲起身去都得，不过。人就多啲咯。 今天起身已经到午餐，一丁加蛋混酱加奶茶，想讲小白我不够气跑，到时大到拉好好衬衫。今天开始我不再上班，喧哗的街要踢足去行，声音沙哑打一个喇叭。 好 拍就慢了，拖一下。 五点半钟之前揾你一首嘅歌曲嘅《望言迟起的鸟儿有虫吃》啵。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总部设在加拿大的菲沙研究所再次将香港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特区政府表示欢迎。菲沙研究所发表世界经济自由度2020年度报告，根据2018年的数据将香港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但指出中国政府在去年和今年对香港的干预令财产权的不安全感明显上升，并正在削弱香港法治。特区政府发言人回应说，有关推论建基于偏颇和选择性的评论，以及无理据的不公推测，对此表示遗憾，强调法治是香港核心价值。发言人重申，港区国安法是为了坚定不移并全面贯彻一国两制，保持香港繁荣稳定，并不影响本港居民的合法权利和自由。一名新巴司机星期日在旺角被捕，警方当日指他涉嫌危险驾驶和藏有攻击性武器。警方说，经调查和索取律政司意见之后，决定落案起诉该名新巴司机不小心驾驶，下星期二在九龙城裁判法院应讯。警方说，36岁新巴司机涉嫌星期日在油麻地弥敦道近文明里驾驶巴士时无适当的谨慎和专注，未有合理顾及其他使用该道路的人，因而构成危险。新巴在社交网站表示已经知悉事件，由于案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公司不便评论，会继续为车长提供适切协助，相信法庭会作出公平公正的裁决。巴士业界联会工会就表示，由于改控涉事车长不小心驾驶，认为控罪合理，宣布取消原定的工业行动。政府表示，截至昨晚八点，普及社区检测计划累计约有135,000名市民成功预约，大约1,527,000人完成检测，大约1,344,000个样本完成核酸检测。发言人表示，至今接获272宗个案，指个人资料被他人用于登记预约，其中150宗个案怀疑涉及盗用他人的个人资料，已经转交警方处理。警方调查一传媒股价交投量上个月出现极不寻常波动，拘捕14男1女，涉嫌以密集式股价交易营造交投炽热假象，并利用社交媒体言论引散户入局，在股价高位散货获利。警方说，在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捕同之后两日，相关人士买卖一传媒股份获利3,870万元，其中一人获利2,500多万元。被捕人士由22至53岁，部分报称是公务员、自雇人士或传销员。警方强调，行动不是针对一传媒，而是针对利用一传媒事件去欺骗令股民蒙受损失的不法分子。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至下周初，间中有雨和几阵雷暴，下周中期天色好转。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要健康，除了注重饮食和运动，还要做足预防大肠癌的措施啊。 我参加了政府的大肠癌筛查计划啦。50至75岁的香港居民，现在可以获政府资助免费做筛查， 有需要嘅话仲会照大肠同切除息肉。 上 www.colonscreen.gov.hk 了解多啲，或者打3565-6288搵专人问下啦。 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内心，寻觅支线，寻觅最亲。神光第一线。 好啦好啦，翻到嚟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继续嘅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继续咧都有白拳浩陪住你哋啊吓，咁啊望一望先，出边28度，相对湿度83%，咁啊不过咧朝头早嘅时间可能都有啲云啦，有啲雨啦，早上极局部地区有啲雷暴啦吓，不过空气质素方面咧系好嘅，咁啊1-2唔错啊，咁啊啱今日朝头早起身呢个格局嘅，咁啊又唔会话好晒，咁可能有几阵雨都系几阵啫，唔会有好大雨嘅，咁啊。有信心就得噶啦吓！直播室入边有白元老小白陪住你哋，各位听众早晨啊！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嗱，我自己咧，除咗会驾驶之外啦，其实我好多时咧，都会咧就系、是、放低自己架车，我中意搭车。搭车嘅时候咧，可以做咩咧？搭车嘅时候可以。望下风景啦，系咪？嗱，我啊中意坐路面嘅交通工具咧，多我中意坐地底，因为地底嗰啲咧就一入咗入去，呼，跟住好多广播咁啊，净系可以做咩咧？望住手机咯，系咪？咁但系如果你系譬如搭巴士嘅、搭电车嘅、搭船嘅、搭小巴嘅，咁呢一类型嘅交通工具咧，我就都几享受咧，就一路望住个风景。虽然有时都会攞住个手机，咁但系咧。起碼你會影相嘛？啊，見到啲嘢好得意喎，咁你插一聲影低佢。咁但係如果你搭地底嘅，咁你又唔會影啊？你唔好亂咁攞手機出嚟添嘛！啲人喺度問你影咩啊咁樣。好啦，題外話。咁但係咧有陣時鐵路啊都有啲係譬如係路面嘅，例如係東鐵啦，東鐵都有好多咧就喺路面嘅。西鐵啊，亦都係啊。而家仲有譬如港島線嗰邊都有好多咧就係一啲架空嘅路段咁樣，即係好似觀塘線啊、九龍灣附近一帶都係啲架空。我細個咧即係覺得搭地鐵咧係好厲害一件事，因為我可以喺個地喺城市嘅地底嗰度捐嚟捐去咁樣，跟住去到某一啲嘅路段，哦，即係以前細個會覺得哇，一上到葵芳葵興嗰度咧，哇！路面嚟嘅、哦，跟住一去到近九龙湾啊，跟住观塘嗰边咧，哇，上天桥上边、哦，咁啊好中意咧坐住呢一个嘅铁路啦，咁啊周围望风景，我都系一个中意咧周围睇嘢嘅人。以前细个咧，我哋就会用一啲叫做咩啊，嗰啲单程票或者买嗰啲叫储值飞，唔知道大家仲记唔记得啦？咁啊，我翻学嘅时候都系用一只叫做学童储值票嘅，咁啊一个月可能例如入30蚊，咁啊你每程搭车，假如系1蚊咁，咪可以搭足嘅半個月咯，係咪啊？你來回噶嘛，咁啊有呢啲咁樣嘅。我記得以前都有啲100蚊呢啲嘅面額嘅。咁啊去到咧就係、是、鐵路公司啦，就引進咗咧就係八達通系統之後咧，我哋合作啦。咁而家香港人咧大部分啦都係會用咧就係八達通啦，去到咧就係付費。咁啊喺呢一個交通網絡上邊咧，咁啊做到更加快捷。八達通咧亦都係不斷咁樣去到改進嘅一個嘅技術嚟嘅。咁啊當然啦，我自己亦都係有八達通嘅一個市民嚟嘅。咁我用八達通嘅時候咧，除咗咧就係用之前啊實體卡之外咧，亦都咧就係喜歡咧就係用電話入邊嘅八達通，即係將嗰個八達通咧就已經喺電話入邊咧申請咗。咁我每一次咧就拎住個電話喺個機上面咧嘟一聲咁就行得㗎啦 咁不過咧都睇翻啦，啊原來八達通公司咧就宣布，咁啊將於咧就下個月開始咧就實施收取啊不常用八達通行政費，咁啊向喺2017年10月1日之後發出啊3年之內未有增值或者就係作出支付用途嘅八達通卡收取15元嘅行政費，咁之後每12個月咧就會扣取15元嘅，直至到餘額以及按金被扣完。用户只是三年之内进行一次增值或者付款呢，咁就可以免除呢一个嘅扣款啦。咁样好啦，受影响嘅八达通包括边一个类别呢？不记名租用版嘅成人八达通，记住八达通呢嗰张卡呢，我哋系可以退翻俾佢，因为我哋佢收咗我哋有按金嘅，咁个咧并不是属于我哋嘅财产，我哋可以退翻俾佢嘅，咁所以咧系叫做不记名租用版嘅成人八达通，仲有咧就系18至59岁嘅客户使用啊，咁啊未享有任何乘车优惠嘅租用版个人八达通啦。成人版嘅一个叫做 Smart Autopass 啦，另外就系18至59岁嘅客户使用啊，未享有任何乘车优惠嘅 Smart Autopass 噶，咁啊可豁免嘅包括咧就不记名租用版小童或者就系长者八达通，即系我仔仔嗰张小童八达通咧就可以豁免啦，唔使特登帮佢增值。不过咧屋企都仲有咧就系一两张嘅八达通咧，就有阵时会谂住都系嗰啲谂法噶啦，啊会唔会有亲戚咧嚟我哋呢度探我哋啊，准备定一两张八达通先咁样。咁啊，嗰阵时买咗，咁啊又唔会用噶嘛，自己都有八达通嘛，咁好少特登攞去用嘅。咁咧就嗰一类型嘅八达通咧，如果唔去嘟下佢，唔去增值啊，或者用下佢嘅话咧，就有机会咧话收取呢一个嘅服务费嘅。咁同埋咧就系仲一啲，譬如18岁以下或者60岁以上嘅客户使用嘅租用版个人八达通咧，又系可以豁免啦。有残疾人士优惠或者学生优惠嘅租用版个人八达通，又系可以享有呢一个咧就系豁免嘅优惠噶。仲有咧就系例如锁匙扣手表配饰等等嘅销售版八达通，仲有就系租用版嘅八达通更换计划而发行嘅一个新八达通，都可以咧就系有豁免嘅。咁大家留意翻，你系咪属于豁免啊吓？咁但系如果唔系嘅，好简单啫。咁啊，3年之内进行一次嘅交易咧，就 do 下佢增值下佢，你增值10元咁样，咁佢咧都唔会收取你15元嘅呢一个叫做手续费嘅。呢啲方法话咗俾你听啦，你会唔会用悭翻嗰15元咧吓？我梗系会啦，因为我个电话咧仲可以咧就喺度住荒郊地方，荒山野岭，即系我个电话都可以帮出八达通 do， 帮佢增值翻先。 一干撑过烦扰，他吸气昂然挺腰，就举起他家里重担考验，连卫星都根本不转播的现场，某间劏房某段地牢和边疆，残破身躯使出霸色，全身翻滚壁墙，抗拒顺命的自欺。挣脱绝情立多，平顺通通尖酸轻佻作出判断，场内每个身体质素难争先，无业小伙只跟单亲母亲甩开身算，抗拒顺命的就冲线。 当初我哋就带住对东京奥运2020嘅期望啦，今日呢一队组合都系一样，佢哋就有好多有力量嘅歌曲嘅灵感出晒嚟，不过咧就奥运都停埋啦，咁啊世事嘅嘢真系好难预计啊！ 明白出生始终躲不过踏上这旅台。 都好似呢首歌嗰、那个、那个 title 一样啊，叫建议嘅。因为个个都戴住个口罩咧，哇！嗰啲氧气少到咧，行路行得快两步啊，即系由以前喘气到而家冇乜嘢，呢个我哋仲唔系建议，个个都变运动员啦。佢哋系 Rubber Band 嘅一首嘅作品啊吓。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翻工拼搏辛苦，小白有冇啲小品味介绍下？ 放心啦，我哋职场后花园一定帮到你啊！早晨啊，各位听众，嚟到朝头早我哋嘅职场 QL 星期五嘅时间，梗系谂下办法放松下自己心情啦。最好咧就培养一啲嘅兴趣啊，其中啊种植啊，即系栽种咧，都系一个几好嘅兴趣嚟嘅。电话侧边咧有我哋啊晨光第一线吓、啊，我哋嘅 早晨 系翻译师安安喺度啊，早晨安安。 我咪好似你咁样咧，成日长期保持好激昂嘅早晨，好精神， 激昂咪好咯。啊！朝头早梗系精神啲啦，系咪先？ 真系啊，即系醒晒，听到你把声， 梗系啦。朝 头精神晒， 朝头早都唔精神啊！你嗰一日啊，个开头都唔会开得好啦，系咪先？ 咁啊系，真系好啱，真系好啱。啊，大家听众各位都俾阿小白叫早晨，大家都早醒晒，觉得好开心啊！真系，一日之计在于晨， 冇错， 精神晒。 同埋今日系咩啊？星期五啊嘛 ，OK， 星期五啊，梗系大声啲啦，系咪 ？OK， 嗱，准备星期五大声啲啊， 准备迎接星期六日啊嘛，好啦，唔好讲呢啲题外话啦，咁啊，职场后花园入边咧，咁啊，梗系介绍下啲优质啊，又啱我哋种嘅植物啦。今日呢个植物咧，喂，几特别喎、啊，嗱，先唔好讲佢形状先，讲佢颜色，佢、颜色咧，佢又唔系话真系好。好純粉紅色喎，佢又有啲白白地色啊，粉紅啊， 粉粉橙橙咁咯，好似我今日着條裙咁咯，又係呢個粉橙橙。 哦，你特登襯咗呢個花嘅，呢個咩名堂啊？呢個 因為叫粉紫線啊，咁咧粉咧就粉色嘅粉啦，紫線咧即係好似嗰個叫做配嗰個線咁樣， 一張紙嘅紙，一把線嘅線。 冇錯啦，冇錯啦，咁我會即係將我條裙你都擺上網俾大家睇下啦。其實咧呢， 係 其實呢朵花咧，其實佢你我哋有陣時會另外一個名嘅俾佢，我哋叫做騙子少女。 騙子少女即係好似你咁樣。 真系太高兴啦！今日星期五嘅朝 头，又系骗子，又系少女。好啦， 点解会叫骗子少女咧？因为佢其实本身呢朵花系粉红色嘅， 系 咁大家咧叫做粉紫线咧，就一把线咁样嘅，就有五块嘅萼片。大家以为咧嗰块嘢，嗰个摆到嗰个花就系粉红色，就系粉红色嘅花。 哦， 其实真正嘅花就系 黄色嘅。 咁醒嘅 系咪啊？ 中间好睇得好睇， 其实嗱， 真金花 系啦，真金花。因为真心讲啊，你头先都有我望到张相嘅时候咧，其实嗰啲嘅植物啦，呢、這个叫做粉紫线， 粉紫线 系啦。咁佢嗰啲叶咧，因为望落去本身都好似花瓣，系粉红色花嘅花瓣，真系好似花瓣。而且咧，嗰啲叶咧本身都系有啲 pattern 啊，咁啊变咗系真系几似一个嘅一朵花噶。咁但系你头先讲得啱，佢系叫咩骗子花？骗子咩话？ 骗子少女啊，或者聪明花啦，我哋叫做 骗子少女，系啦，骗子少女好听啲，搞笑啲。嗱，骗子少女呢一个花咧，突然之间生咗出嚟，就喺嗰啲嘅叫做粉红色嘅树入边咧，咚一声啊！ 嗱，我 生咗黄色花咩啊？ 粉红色嗰个咧，其实都系花嘅一部分嚟嘅，但 系叶嚟嘅咩？ 花萼，我唔系。花萼，即系话其实拍，即系有阵时你咪譬如点讲咧，一朵花咧，你底下咪有个好似嘢托承托住嗰朵花嘅，嗰个唔系叶，但系咧亦都唔系花，即系承托住个花嗰个托、 哦，花萼叫做。 系啦系啦，咁变咗其实嗰、那个粉紫线咧下边嗰、那个嗰、花萼咧系大过嗰个花嘅，那个花咧即系好细粒嘅，好似手指甲咁细嘅一个金色嘅小花，五片小叶，唔系五片小花瓣。咁但系咧，你会见你会以为咧，其实佢花萼系托住佢嗰个咧，就妹仔大过主人婆，仲大过佢嘅。咁、那、嗰个就是粉红色嘅。咁点解会叫骗子少女咧？因为大家都被压咗，以为啊粉红色嗰个咧就系、是、嗰个花嚟嘅重花嘅重点啦。其实咧上面嗰个金花先至系佢嘅重点嚟嘅。咁系啊，咁所以大家话呃人嘅咁，咁佢唔止呃人，其实佢唔系想呃你，佢 其實佢想呃咧係昆蟲界嘅，係呃昆蟲嘅。如果嗱，就憑佢咁細粒嘅金花，得個手指甲咁細嘅，咁點可以吸引啲昆蟲啊、蜜蜂啊、蝴蝶啊嚟幫佢，即係嚟採花蜜啊咁樣咧？咁、所以佢咧就喺即係佢下邊嗰、那個花外就生長到好大啦，就用粉紅色將成個身咧就係吸引嗰啲大自然嘅昆蟲啦。 佢諗過嘅喎，呢、這個花自己生嘅時候，我諗過點樣去呃人嘅喎，呃嗰啲咩蜜蜂啊、蝴蝶啊，點樣呃佢嚟嘅？ 係啦，其實未必係啦，即係我大家分析啊，其實咧，因為佢下面個花萼咁大咧，先至係會吸引到昆蟲嘅。咁其實佢咧成係係啊，佢熱帶植物咧成日有啲，譬如你去到嗰啲温室咧，都會成日見到佢嘅。反而咧，你唔會喺公園嗰度就咁樣，可能嗰啲普通動植物唔係嗰啲植物公園嗰度會見到有。通常咧，佢擺喺温室入邊嘅，咁就會更加靚啊。 如果擺喺温室入邊，咁咪有個問題啦。喂，難唔難種㗎？同埋佢貴唔貴啊？呢、這個？ 嗱，如果你要做到好靓啊，好似好稀有啊，譬如有阵时你谂下嗰啲太阳花啊，或者系好多花有阵时喺温室都会见到嘅，譬如兰花都会喺温室见到。咁但系兰花其实你即系新加坡嗰个咧温室咧都会见到好多兰花种咗。 系。 咁但系其实冇喺新温室度，你屋企种唔种到咧？都种到噶。 种到。 只不过系嗰、那个。系啦，个感觉好似会颜色会鲜艳啲，特别靓啲，又会培养到特别嘅品种咯。有阵时都唔一定需要系温室嘅，我哋自己都可以种嘅。其实都系好适宜喺盆栽啊或者花草嗰度种嘅，呢、這个唔使一定要温室嘅，但 系 温室会特别靓咯个颜色。 咁个价钱方面咧啱唔啱啊？ 其实香港我暂时就比较少见到嘅，咁但系咧，应该就唔会太贵嘅。咁因为咧，佢另外一个品种叫做红紫线咧，反而系比较多见到嘅。咁、红紫线同粉紫线其实属于同一个科啦，咁但系咧，佢个形状会有少少唔同咯。咁佢鲜红色嘅，咁就 系咪个花萼都系大过大过花咁？ 冇错冇错，而中间都系有一粒细花，但系粒细花可能系白色咯。我谂啲听众都可能会见过嘅。咁但系我觉得粉紫线咧，嗱，我中意粉红色啦，咁我觉得粉紫线系比较特别啲嘅，咁花期都几长噶，咁即系都可以，即系如果种嘅话咧，其实夏季咧就系、其实夏季系好经常会有，其实系属于夏天嘅花嚟嘅。 系， 咁佢系即系你花，如果你种喺个公园啊或者自己嗰、那个露台度，其实成个夏天都可以见到有噶。 咁如果真系种喺种晒成个露台都有啦，咁可唔可以令到露台好香嘅咧？ 这个佢就好似我哋人就闻唔到佢个香味咯，我见到个资料显示都系冇特别讲话香味嘅，咁但系佢个颜色咧都已经系即系好特别好吸引到人啦，咁另外咧佢有个即系花语啦，就叫做思念啊，咁样快乐啊，沉思啊，呢、这个都系佢 思念快乐骗子嚟噶、哦。 是啊，问呃你等你思念佢咯。 哇，即系呃我啲感情系嘛，等我继续咧就钟爱住佢系嘛。 系啊，但佢咧因为佢佢可以耐热耐寒，但系就唔可以啲水唔可以干到好似石头咁干嘅。 系。 咁你如果你真系买到翻嚟嘅话咧，其实你个泥土其实长期唔可以太干咯，但系都唔可以话。湿嗲嗲， 唔可以浸住佢咧，但系保持湿润嗰啲泥土。 冇错，咁既然佢喺咁热嘅地方，即系好似喺南非，我记得好似非洲嘅，咁其实你就需要系阳光充足咯。其实夏天都好啱嘅，要有阳光充足嘅环境啊，就已经其实都唔系太难种嘅呢一个。 怕唔怕晒啊？即系如果譬如你谂住我阳光充足嘅，长期摆喺 office 个窗口边咁样。 其实乜嘢动植物都唔可以太暴晒，人都唔可以。 系啊，你讲啱啊，动植物我都死啦，系咪？ 系啦，咁但系咧就一定有阳光咯。咁我就咁睇，见到佢咧，其实个花咁厚啦，佢其实咧都系可以，即系比较唔系好弱弱的嗰啲啊。譬如你话长春花嗰啲花瓣咧，可能一日又跌，一日又跌，好薄好薄咁。你见到這個呢个咧个花瓣比较大啊，咁亦都冇咁容易会跌花咯。咁就系都几好嘅。咁但系要摆下，即系咁大花咁靓嘅颜色，当然你要摆一啲营养液啦。咁就系啲栽种嘅复合营养液啊。咁譬如淋喺泥度啊，咁样咯，两个礼拜淋一次啊，咁样。 系，咁啊令到佢更加靓啦，系咪？ 系啊， 系啊，好似你咁靓个少女咁啊最好啦，系咪先？唔该晒， 我识搵啲少女相俾你先。 唔该晒，安安啊，介绍咗呢个骗子少女吓，咁啊有个学名嘅，叫做粉紫线。唔该晒，好，拜拜。 拜拜。 搵到啲靓嘅花嘅话，你就发觉个人咧

有宠物啦，系咪？跟住咧都系搞到你笑料百出嘅， 都系噶。即系宠物都几得意嘅，不过 宠物如果佢有鹦鹉啊，唔知点咧， 飞埋嚟咁， 不断喺度重复又重复一句说话。 哦，可能会嘈住个会议咯。 开会，开会，开会。 或者唔系啊，最惊系将个主人平时讲嗰啲口头禅或者秘密都讲埋。 即系例如咧，平时讲惯。收声啦，咪只鹦鹉嘈嘛，收声啦你咁样，跟住只鹦鹉喺隔篱，老板啱啱喺度同你讲紧嘢，嗰只鹦鹉就喺度嗌啦，收声啦你咁样，哇，份工都冻过水啊！ 不过唔系，你讲起呢一个笑话咧，我最近都经历咗一样嘢嘅，咁就系咧，因为而家呢一段时间咧就暂时未开得学咧，咁好多学校都会好似我女女一样咧，就系上呢个直播嘅课程啦。 我仔仔都上紧啦，而家。 咁咧，我本身就唔系好熟悉点样用呢一个软件嘅，咁我就唔识得点样可以令到咧个女女净系可以听到老师把声啦。 哦。 咁因为我后屘先发现，原来我哋自己系控制唔到嘅，系要主持嗰个人先控制到。 所以咧，我都有同翻学校嗰边讲，就叫个老师咧就瞄咗其他嘅同学仔嘅声，因为咧好叻，我仔仔识得反应， 反应 一个五岁嘅小朋友，佢突然间翻嚟嘅时候，我问佢点啊，你嗰、那个上网嗰个用 pad 系啦，用 pad 上堂点啊？咁咪梗系用个脑啦，系咪？佢梗系用个脑上堂啦，就系啦，好啦，跟住咧佢就话用 pad 嘅时候咧，跟住好嘈啊，听唔到其他同学仔讲嘢啊咁样。我覺得好辛苦啊咁樣，咁佢就反映咗個事實。 好叻喎！ 係啦，跟住我就將啲佢嘅聲音咧，就反映翻俾學校聽，咁啊同翻幼稚園講話，不如你試下老師試下瞄咗消音啊，即係停止其他小朋友嗰啲嘅聲音。 嗯， 係啦，咁如果要發言嘅時候咧，先至個別咧就開翻佢哋個麥咁樣。咁佢話第二日咧叫我話上堂點啊，佢話好好啊，聽到老師講嘢。 我嗰個笑話唔係咁樣啊，我嗰個笑話係因為咧，因為可能始終我哋嗰啲小朋友都比較細個啦，四歲幾啦，咁有啲家長咧就比較緊張嘅，咁就真係好想從旁去指導啊、督導老師講嘅每一個片段啦。 呢啲又係幾大問題。 咁但係咧最搞笑係乜嘢咧？因為即係某一兩位家長啦，就可能個聲浪比較大啲啊，同埋亦都可能把聲特別好聽啦， 洪亮 係啦。咁佢把聲就唔知點解可以覆蓋到個老師把聲，然後咧，咁因為有一次咧，就係佢不停咁樣叫自己嘅小朋友咧坐好。雙手放大髀咁樣啦， 我跟住全部 冇錯啦，就全部一齊見到佢突然間坐直曬，然之後兩隻手明明咧好多小朋友都擺咗台面，就即刻放曬大髀咯。咁跟住我就覺得啊，都幾得意呢個場面， 係啊，都唔錯嚇，都幾多咧就笑料百出啊。 係啊， 咁啊特別有啲人咧就可能翻工嘅。咁啊，因為要同老闆就見面啦，咁啊都會喺屋企咧就著得幾好嘅。其實學生們有啲都會係著校服噶啦，咁、我嗰間就唔使住，係啦，咁我將佢打扮成機械貓咁，等老師一眼睇就睇到，咦啊哥喺度喎，白若麗喺度喎咁樣。咁但係有啲笑料拍出係咩呢？就是、有陣時啲翻工嘅朋友咧，咁上半身執得好姿整啦，下半身咧有陣時真係。太求其啦， 系街坊碌嚟嘅，其实可能 一个唔觉意咧，行去后边攞嘢啊，整哇， 千祈唔好企身。 所有同事即刻擘大咗只眼， 睇下你着咩啦。 好多呢啲咁嘅笑料百出啊！不过咧，真系希望咁啊，视像会议咧虽然系叫做普及啦，但系以后咧净系用嚟做咩咧？就系叫做跨国嘅一啲嘅会议。 其实系方便嘅， 系啦，系方便嘅，或者有阵时啲紧急嘅 meeting 咧，咁啊令到大家可以好快脆咁啊撮合到某一啲嘅生意咁样，就唔需要咧就将。变成一个咧系必须要嘅常态咯，呢样最紧要，即系代表住我哋个疫情咧就快啲走啊，咁啊个个咧都开心啦。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日朝头早有阿 Sammy 喺度， 系大家好，早晨， 早晨啊 Sammy， 把声啊精神啊，头发 啊 蓬松咗啲， 都系咁靓啦，哈哈哈哈哈哈， 靓嘅定义都好广泛啊吓，交通方面系点啊？ 你咪唔认同啦？好啦，睇下大家封路先啊，咁喺咧港岛啊，咁就系咧筲箕湾啊公岩村咧就有呢一个道路工程啦，咁啊公岩村道咧近住东建道一段咧仍然都系。 實施緊單線雙程行車嘅。咁喺九龍方面咧，秀茂坪道有道路工程去順利村方向，近住曉光街咧就部分慢線封閉。咁路面方面咧，暫時都係得咧喺九龍啊路面咧，渡船街天橋嘅加士居道進發花園一段就慢車啦。 嗯，咁啊 ，Sammy 就唔需要點樣用視像會議嗰啲。工作啦， 都有嘅， 都有嘅， 系啦，不过咧系帮亲戚咧，即系教一下啲亲戚啲小朋友学琴啊。 哦， 系啦，咁但系 点样透过网上面教琴咧？好嘢喎你！ 但系因为佢嗰、那个大厦有确诊啊，咁跟住咧真系去唔到啦。咁但系佢又话：喂，唔得，喺屋企冇嘢做啊，帮下手啊咁。跟住就唯有网上 教 咯。但系咧、 哎、指教下嗱，我眼前两位都系钢琴高手啊。 我唔系啊，唔系啊，唔系啊。 你得，唉，得啦，得啦。唉，我先唔系啊，唉。 唔係啦，跟住佢就但係都網上教係真係有啲尷尬喎、啊，因為講求嗰、那個真係嗰個聲啊嘛，但係你隔咗一層電腦咧，係真係尷尬啲咯。 嗯，咁平時係咪使唔使捉住學生隻手彈琴 定係？會㗎，或者係有時候咧話，哇！你唱住咁彈喎，有時啲小朋友咧會咁停。twinkle 咁樣佢喺度對緊啲音啊！嗱，你講嘢都唔會咁啦，係咪？你係咪會 twinkle little star 咁樣之後你彈一次咧，佢就會明白。但係你而家就唯有喺屋企自己個琴啊，喺佢面前彈咯。 嗯、 但係就冇嗰種冇得掂住佢一齊、推住佢感受嗰個。 係啊，係 尷尬 唔係嘛，冇辦法啦，你見到都冇得掂噶啦。 唔得啊！確診啊，真係好不安啊！嗰個大廈， 係咁啊！最緊要以後個個都健健康康，咁你就可以上翻上去人哋屋企嗰度咧，就教琴又好，或者一齊聯誼下都好啦，係咪先？咩都好啦。 今日好似係放寬咗個限聚令，不過、我覺得大家都係唔好鬆懈。 係、啊，千祈唔好鬆懈， 真係唔好鬆懈。 係啦，就係、是、因為而家呢個時間，我哋開始咧，就係覺得疫情就快完結，我哋更加唔可以鬆懈。係 啊， 係咪？ 保重啊，大家 保持呢一個嘅警覺啊！嚇，唔該曬 Sammy， 拜拜。咁啊，天氣方面咧就要交。俾阿欧啦，早晨啊欧， 早晨啊欧， 早晨小白，早晨芭比，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 早晨啊，点啊，而家出面啲天气，诶、雷暴警告、啊， 雷暴警告系喺你哋个 display 嗰度已经弹咗出嚟， 弹咗出嚟啊，系啊系啊，啱啱弹出嚟， 嗯，但系咧， 你小心啲啊， 呢一刻咧，实时嚟讲咧，个天气又好好、 哦， 太阳啦，蓝天底啦，能见度相当之高啦，咁、天上边都系白云嚟噶，咁啊。啲雲咧就一朵一朵咁樣啦，輪轉嘅速度都好快，證明啊有風咁樣。咁所以基本上好天氣嘅元素都齊齊齊嘅咯喎。咁當然啦，你話喂香港都話大唔大，話細唔細嘅，咁可能有啲地區咧係咧，可能有啲地區咧都有機會有雷暴啊咁樣，所以。 可能系旱天雷啊，欧你都要小心啊！ 哇， 旱天雷、 哦，睇嚟小白好惊我俾雷劈，佢讲咗两次。 系啊，佢系咁提你啊， 系咁提我。 因为咧最近即系又 睇，究竟系咩原因呢？ 因为最近咧又睇翻咧，即系有啲人行山， 哦系啊， 系啊，你明唔明啊、所以见到雷暴警告，真系要特别啊啦，即系特别警醒啊！ 系啊，喂，小白呢个提醒咧，真系 梗系啦，你以为我立卖身长就嚟，梗系唔系啦， 唔系，即系。佢純粹咧呢一個新聞咧，我都琴日都睇咗好耐，攆咗好耐啊！原來咧，琴日有個女士咧去行山嘅， 將軍澳嗰邊 前日啦， 係 啦，咁樣跟住咧話都會俾旱天雷劈中，好彩就係灼傷咗啦，皮膚方面， 佢真 係 好彩， 係啦，咁啊有好多行山專家咧都話，喂，如果咧睇到雷暴警告嘅時候咧。唔系唔好行山，不过咧就唔好喺啲太荒野或者太露天，即系旁边一棵树都冇嘅地方去行啊，或者睇下天色究竟系点啊，有冇听到 雷声啊？但系亦都唔好行喺啲高嘅树旁边，因为咧嗰个位咧系好吸引到啲雷啲闪电劈落去嘅。 啱啊，同埋即系喺啲溪涧嗰度咧，就尽快上翻水啦。咁始终打雷喂，譬如一嘢打咗落去啲水嗰度，咁大家都知道会有咩后果啦。咁样，所以就希望大家即系雷暴警告嘅时候，行山、游山玩水嘅你咧，都要小心。因为有啲朋友都会请咗个礼拜五假啦。今日咧翻嚟广播道嘅途程之中咧，都觉得明显啲车系少咗好多。 而家香港人大把假。 冇去旅行之後， 係啊， 因為之前可能喂明明去飛歐洲14日嗰啲假，跟住就同人事部講或者同 management 講，哎要 cancel 啦，都冇得飛，跟住14日 唔好去歐洲啦，長洲咪差唔多， 係啊，唔好去夏威夷啦，去小夏威夷啊，差唔多嚇，係 咯， 香港都有好多唔同嘅景致可以俾大家細心啊、留心咁去觀看啦。 好，咁啊天氣方面咁多先啦，唔該曬歐，咁啊轉頭今朝我同你一齊睇睇啦嚇，咁啊我以前其實咧都有啲叫做行山咧閃電好可怕嘅經歷， 嗯，係咪好近距離見過啊？ 好近， 嗯， 一大扎閃電，即係我能夠今日仲可以坐喺度，我 好似睇武俠片咁啊！你 覺得自己真係可能之前好事做得多喎，咁所以咧每一次一見到雷暴警告，特別喺山上邊咧，我都會即刻開翻嗰個天文台嘅 app 咧 ，check 一 check 嗰個雷暴，因為雷暴警告係喺香港境內發生啊嘛， 嗯， 咁佢就會出雷暴警告啊嘛， 係啊， 咁你一出嘅時候，可能譬如我個人如果我喺港島南嘅，因為原來雷暴咧喺新界西北嘅， 嗯， 咁可以唔 就安全啲啦， 系啦，咁你咪 check check 嗰个雷暴喺个雨区喺边度， 嗯， 然后咧喺边度闪电嘅，因为佢会显示噶， 系， 咁显示咗之后咧就睇下个风向咁样，嗯，啊，如果你你喺个云雷雨云下南边嘅。咁佢吹南吹呢一個嘅叫做北風喎，咁咪吹緊落嚟嘛，咁咪梗係走啦，係咪先？所以呢啲咧叫做基本嘅天文知識咧，大家咧喺叫行山嘅時候都要認知多啲，咁，樣咧就會安心啲咯。如果唔係都危險啊嚇！咁希望大家都係快快樂樂咁去行山最好啦嚇。天氣方面啦，大致多雲有幾陣嘅驟雨，早上局部地區有雷暴嘅，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咧會去到32度，吹輕微至到和緩嘅偏南風。展望啊，周末至到下周初，咁啊间中有雨以及几阵嘅雷暴。下周中期天色好转和，而家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5%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去到今天早上嘅8:45嘅。咁啊，嚟到呢个时候咧，又要上下堂咯，有晨光大学啊。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星期五朝早嘅晨光大学咧，又系时候同大家讲下一啲环保嘅议题啦。今朝早电话旁边咧就接通咗绿色和平嘅 Francis 啦。早晨啊 ，Francis。 早晨啊 ，Bobby。 Francis 啊，我都仲好记得咧，之前咧成日都讲起咧大火嘅亚马逊森林啦。啊，其实咧都开始谂紧啦，到底点解呢一个森林咧今次会发生咁严重嘅大火咧？同埋其实呢一个森林咧到底平时咧系咪都已经有好多个危机存在噶？ 其实单是在今年七月呢，在巴西亚马逊森林呢是录得接近7000宗的山火热点的。咁数字呢是比去年同期呢是大幅接近30%。这些的山火呢绝大部分呢都是人为造成的。咁喺南美洲嘅亚马逊森林呢，其实是全球最大嘅热带雨林啦，面积超过600万平方公里。咁佢有60%呢是在巴西境内的。咁但係佢呢不断都係受人类活动嘅破坏啦，而工业化嘅农业生产呢係一个主要嘅原因，因为啲农夫呢就会去即係销毁个雨林啦，开垦土地去种大豆同埋即係养牛嘅，啲人就去开采木材啊、石油啊、起基建啊等等。咁但係喺巴西呢，至今已经有20%嘅亚马逊原始森林係消失咗㗎。咁呢个毁林问题呢係喺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上台之后呢係变得更加严重。係因为佢觉得呢哇即係要经济发展㗎嘛，咁就即係开发个森林，搞多啲即係经济活动啦。咁呢时就减少咗当地嘅环境部门嘅预算，令到佢哋呢欠缺资源呢執行嘅保护森林嘅法例㗎。咁博尔索纳罗咧就喺2019年上台啦，咁而单系喺2019年咧就有10000多平方公里，相等于142万个嘅足球场嘅巴西亚马逊森林消失，而呢一个数字咧系比前一年大幅增加咗20%。 好得人惊啊！我记得你以前读书嘅时候咧，读地理咧都有提过亚马逊森林嘅，印象之中咧就有好多唔同嘅生物啦，同埋植物啦，其实都好有价值噶。咁但系而家咁样破坏法咧，持续都系咁样嘅数字咁高企啦，啊，其实可能好快就冇咗个雨林噶咯。 其实咧亚马逊雨林嘅生物多样性咧系好丰富噶，佢系孕育咗大约40000种植物啦，3000种鱼类，近1300种鸟类，近500种哺乳类动物等等。咁不过咧呢啲数字好可能咧系我哋认识嘅少数嘅啫，因为喺1999至到2015年期间咧，就有研究人员喺亚马逊森林合共系发现咗1700多种新物种，即系平均每3.5日咧就有新嘅发现。 咁但係亞馬遜森林不斷咁受破壞啦，唔單止係損害咗佢嘅生物多樣性，亦都令到好多嘅野生動物係失去咗家園，就逼到嗰啲動物咧就搬翻近去人類聚居嘅地方。咁個問題就會係咧，增加咗一啲病毒由動物傳播俾人類嘅機會，亦都係咧令到流行病即係爆發嘅風險咧提升。咁另一方面咧，亞馬遜森林係從大氣之中吸收温室氣體嘅，所以佢對於緩減個氣候變化係好重要咯。但係好不幸咧，亞馬遜森林如果係燒毀嘅話咧，佢哋就會喺短時間之內咧釋放好大量嘅二氧化碳。咁事實上咧，我哋森林大火同埋氣候變化咧係變成一個惡性循環。隨住嗰個火災嘅數目增加啦，咁嗰個温室氣體排放量就會即係上升。咁地球温度升高啦，咁旱災呢啲極端天氣咧又會增加。咁而旱災咧，又反過嚟咧，會即係去令到個森林大火會蔓延咯。咁而最終其實呢啲結果咧，都會係影響翻我哋人類自己。 嗯，頭先咧，我聽到你講話咧，即係佢都有養牛啦，係咪都係同耕種有關咧？同埋好想知道咧，嗱，因為之前咧疫情嘅時候咧，咪成日都講巴西嘅疫情嘅，咁我哋會唔會都有機會食用到巴西嘅牛肉噶？ 冇錯啊，其實我哋嘅調查就發現到咧，透過偉林生產嘅巴西牛肉咧，好可能咧都有流入香港市場嘅。 嗯， 咁我哋咧就揾到咧，其中兩個喺亞馬遜森林入邊嘅牧場涉及非法毀林，而呢啲嘅牧場咧就係、是、巴西三間最大肉食品公司嘅間接供應商嘅。咁、間接供應商意思就係、是、啊，呢啲毀林農場賣牛俾一啲農場，跟住再賣俾呢三間公司去屠宰同埋即係包裝啦。咁喺呢個個案裏面咧，我哋就睇到咧，香港原來係呢三間有問題嘅巴西肉食品公司嘅主要出口市場之一。咁我哋相信咧，這個個案只係冰山一角嘅啫。因為綠色和平咧喺2009年首次揭發呢三間公司嘅問題，而佢哋咧就話即係一直都承諾就話會監察好佢哋嘅供應商啦。但係咁多年嚟咧，問題依然係即係持續咁發生。而我哋睇翻香港統計處嘅資料啦，香港入口嘅冷凍牛肉同埋牛雜咧係有一半嚟自巴西。而我哋再翻查翻一啲即係貿易資訊網站嘅資料咧，喺2017至2019年咧。呢三間有問題嘅巴西肉食品公司就供應咗香港60%嘅巴西牛肉同埋牛雜嘅，咁所以我哋都即係睇到咧，香港好可能咧都同呢個偉林牛肉供應鏈扯上咗關係。 嗯，咁但係如果係咁咧，作為消費者嘅我哋咧，其實有冇啲嘢可以做到咧？ 其實咧，香港嘅消費者咧都係可以出一分力咧去保護熱帶雨林嘅。咁其實香港消費者咧就可以要求即係喺香港有出售巴西牛肉食品嘅企業，例如係餐廳啊、超級市場啊，去查證翻佢哋牛肉嘅來源，要求呢一啲嘅企業咧確保供應鏈同非法毀林活動係無關嘅。另外咧，就係從個人生活層面咧，大家都可以幫手。就是奉行多菜少肉的飲食習慣。咁喺香港咧，香港大學咧就有一項研究就指出啦，香港係其中一個人均肉類消費量最高嘅地區。咁其實工業式嘅肉類生產過程咧，係會造成即係大量嘅温室氣體排放啦。咁而佢即係亦都有可能咧，會破壞到巴西嘅即係亞馬遜森林。所以如果消費者嚇，我哋作為個人，少食啲肉咧，其實對個環境咧都係好有好處嘅咯。 係，雖然咧聽落好似好簡單啊，但係原來已經可以做到咁大嘅作用。咁希望大家都可以響應一下啦，食少啲肉啦，然之後咧就可以令到咧成個市場咧嗰個嘅需求唔一樣嘅時候咧，變相令到個環境嘅破壞咧都可以減少同埋舒緩啦。今朝早再一次唔該曬嚟自綠色和平嘅 Francis， 我哋下次再見過啦。 好，拜拜。 拜拜。 晨光大學。 又试试约会某君，预感未必配衬。容许我没兴趣证实这过客会好过前两任。为何离家家猫更动人？为何离家餐厅不吸引？日夜去肉搏，又为了什么？无非几个十问。 人离群独居不算太坏事情，能平衡自己不惯再合拼。人生即使干，还暂时干得很高兴。最近碰到我爱的女型，仍情愿惯长期单身证。当天我要的热情，今天我已不懂反应。干了，别太快再掉进海，别轻易的再爱。年长了，别免费对外派发爱，看看有人接待。如何投资可保障未来，如何投资先风险不再。别日算夜算，自在与自恋才堪称作真爱。人离群独居不算太坏事情，能平衡自己不惯再合拼。人生即使干，还暂时干得很高兴。最近碰到我爱的女型，仍情愿惯长期单身证。当天我要的热情，今天我已不懂。好东西外面近乎没有证，脏东西大路上无限供应。今天起我决定好静。哦哦哦哦， 歌曲啊，佢系关智斌嘅《干爹》，即系契爷，系啦。咁啊，出边28度嘅气温吓，咁啊，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啊，现正生效。先听听7:30嘅新闻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早上7: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今日起放宽防疫措施，限聚令由两人放宽至四人，食肆可以四人一台，体育场所、游戏机中心、游乐场所、公众娱乐场所、会址、麻雀、天狗耍乐处所可以重开，但是要遵守防疫要求，例如保持 1.5 米距离或者要有效分隔。至於酒吧、主題公園、浴室、展覽場所、派對房間、卡拉 OK、泳池等就仍然要關閉。政府解釋重開處所的考慮因素包括業界的預防感染措施、活動的感染風險，例如除低口罩的時間。有預告下階段會視乎疫情比酒吧、卡拉 OK 等的場所重開。总部设在加拿大的菲沙研究所将香港评为最自由经济体，但是警告中国的干预会影响香港未来排名。负责报告的麦克马雄认为，香港在经济领域上仍然是全球最自由，但是忧虑来自中国的干预。示威镇压会削弱香港法治，不利在各个方面确保平等。他又說用於評估的數據有兩年滯後，估計未來香港排名的得分將會下跌。菲沙研究所評估全球162個國家和地區的指標，包括法規、對外貿易自由度、政府規模、支出以及稅收等。新加坡排第二，新西蘭排第三，美國排第六。外长王毅和印度外长苏杰生在莫斯科举行双边会晤，讨论中印边境形势发展和中印关系。新华社报道，双方达成五点共识，包括同意双方应该遵循两国领导人的共识，不让两国分歧上升为争端。另外，边境地区当前形势不符合双方利益，两国边防部队应该继续对话，尽快脱离接触，保持必要距离，缓和事态。 双方又认为恪守现有边境事务协议和规定，同意继续通过边界会晤机制保持沟通，加快完成新的建立互信措施。美国微软公司表示，同中国、俄罗斯和伊朗有联系的黑客正是试图干预11月的美国总统大选，攻击对象包括总统特朗普以及民主党候选人拜登阵营。被指企图干预大选的俄罗斯黑客，据悉隶属俄国军事情报部门的网络攻击部队。微软副总裁伯特说，组织正是开展活动收集账户资料，以进行情报搜集工作。至于中国黑客涉嫌针对拜登竞选活动相关人员的个人电邮，以及最少一名和特朗普政府有关的知名人士发动攻击，伊朗黑客就继续针对特朗普阵营。另外，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微软最近警告一间负责拜登竞选宣传活动的公关公司，使公司被怀疑和俄国政府有关的黑客列作攻击对象。克里姆林宫否认指控，形容是胡说八道。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至到下周初间中有雨，同埋几阵雷暴。下个星期中期天色好转。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上昼8: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现时咧就只有公主道过海车龙咧就排到康庄道桥面。咁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咧龙尾就去到欣怡花园。其他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至于封路方面啊，喺港岛半山坡路道有道路工程，近住宝德台一段仍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咁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风骚快活人的黄耀祖啊！做人就一定有高有低噶啦，逆境都唔使惊噶，我哋一起冲过去啊！ 冲出这里，凭我失去，拼了所有。 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第二期保就业计划8月31日至9月13日接受申请，工资补贴要全数用嚟出粮，雇主要承诺喺补贴期唔会裁员。无论有冇申请过第一期，只要雇主喺3月底前有强积金户口，又有帮雇员供款，就可以上网申请。喺3月底前有自雇人士强积金户口又未攞过资助嘅人士，亦可以申请。保就业计划与你共度时间，详情浏览 ess.gov.hk。 罗仲谦在最新的古装武打电影，除了粗爆机和学骑马之外，还瞒着老婆杨怡玩真火啊！ 譬如我被火烧的场，我真的在自己身上点火，瞓喺度背脊、膊头、手、腰，全部都是真火嘅。咁当然啦，我喺入边已经着晒防火衣啊，搽晒啲防火胶啊咁样，我自己都好紧张啊！我都问佢系咪要烧个演员？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阿欧、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 出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程振鹏、 朱海婷、 阿O、达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神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第二台，神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好啦，7:38嘅时间，继续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今朝啊 spot 到大家噃，早晨啊 O，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啊问一下小白啊，嗱，礼拜六咧就系啊呢、啊這个叫英超开锣啦，其实西甲都开锣喎，咁啊有冇谂住嗱你系家长嚟，有冇谂住啊为小朋友添置一啲波衫波裤咁样啦，因为有阵时啲爹哋可能中意一队球队，咁可能咧啊都会想自己嘅细路仔会着下波衫，我见喺街都系咁样嘅，有 冇、啊？我屋企咧其实有个利物浦嘅波嘅，但都系因为佢嗰阵时嚟香港有 签名， 唔系有人送俾我咁样嘅啫，我唔会特登买嗰啲即系球会嘅波嘅， 系啦，或者球会嘅波衫， 系咯， 波衫咁啊， 因为咧细路仔啲衫咧 戴得好快系咪？ 系啊、哦，我已经为咗呢一个套路环保生得过噶啦， 系啦，咁就好啦，咁就好啦，小白你讲啦。你講得好有道理，我好認同你。講環保呢個字呢，點解呢？因為呢其實啲波衫呢都好貴，今年呢啲童裝波衫啊貴咗好多好多。 好多你諗下啦，細路仔嘅衫同大人嘅衫，其實細路仔嘅衫可能真係又差唔多價錢，可能平幾十蚊嘅啫，但係佢用嘅布料少好多㗎喎。係 啦，講得冇錯。 我成日都話啦，姚明隻腳係最鬼抵嘅買鞋。 係啊，因為佢隻腳大啊嘛，係咪先？咁用嘅布料用料都多啲啦。近日咧，英國有網站啊發表咗一個統計，收集咗咧20隊嘅新嘅球隊啦，未來一季咧新一季嘅童裝波衫嘅官方價格咁啊發現咧最貴最貴咧就係咧啊唔關利物浦事喎， 英超嘅都係嘛？ 係啦，英超20隊全部都係英超嘅。 曼聯、曼聯、曼聯 都唔係，都唔係。你估唔到啊！就係咧熱刺咁樣啊，熱刺好貴嘅，童裝波衫咧加埋波褲咧，卡拉卡拉夾埋嗰啲咩英超臂章啊等等嘅嘢咧，成1000蚊港紙一套啊！ 哇，唔係嘛？ 哇， 包唔包鞋？包唔包鞋話？ 唔包啊，两只 袜仔有冇啊？ 有两只袜仔，一条裤仔，一件衫仔咁样啦，接近咧100磅啊，100磅即系成1000蚊港纸到啦，系啦。咁啊，第二位咧就系 阿仙奴， 唔系就系、是、去翻车路士同利物浦啦。利物浦唔可以太失威啊，作为 车路士啱嗱，热刺车路士，我觉得系对版嘅， 嗯， 但系点解阿仙奴跌咗落去咧？ 阿仙奴 因为大家伦敦啊嘛，我纯粹咁谂嘅咋， 唔系啊，佢啲。波衫不嬲都唔系好贵啊，阿仙奴唔知点解系啊，好古怪啊。不过你话喂，数到最平最亲民嘅咧，就去到咧班尼嘅波衫啊吓。咁啊，班尼呢队球队咧，球迷只需要咧60磅，即系咧600蚊港纸咧就买齐咧童装嘅装备啦，比咧热刺咧平成40磅啊，即系平400蚊嘅，都唔系好讲得少啊。咁你知啦，如果啲小朋友啊着住嗰件波衫，证明个老豆都系着嗰件波衫啦，即系你亲自装。即系父子装啊！呢啲叫阿爸嗰件1000蚊，个仔嗰件1000蚊，咁啊，哇，成为2000蚊噶啦，净系斋买波衫。 其实系有一件波衫咧，曾经我好想买嘅，系咩咧？就系我喺北海道嘅时候，咪有队波札幌嘅， 系啦。 咁札幌嗰阵时咧，佢哋嗰个门市咧就摆咗，即系足球小将入边有个球员， 系 叫松山光啊嘛，12号嗰、那个。咁松山咧就其实喺个故事入边就踢呢一个北海道嘅。咁、 哦、 北海道佢哋梗系食埋条水啦，系咪先？咁啊，札幌嗰度就攞埋松山。光高嘅纸板咁啊，着住佢哋最新款嗰个嘅波衫，我嗰阵时都心动噶，即系想买埋俾我仔仔噶。但系佢嗰个系 sponsor 嗰啲咩白色朱古力咧，我觉得个 logo 好核突，所以 因为佢中间写住白咩恋人咁样啊嘛，咁啊呢队球队就叫北海道札幌光杀多啦，咁 踢波就去买朱古力系咪先？ 咁好计啊，可能咁中间啊热刺件波衫咁踢波，中间就系保险公司啦。 唔係咁，你踢波容易受傷，咁我都覺得明啊，係咪先？咁佢嗰個咩白色朱古力嗰個 logo 又唔係整得靚喎，所以冇賣喎。 嗰啲都係贊助商啦。喂，講開錢咧，講埋呢一個啦。咁英超未開落，可以講下啲花邊消息嘅。咁你話喂，歐洲咧爆發呢個新冠肺炎第二波疫情咧，令到英超啊原本十月咧重開嘅球迷咧有機會入場睇波嘅計劃落空啦。咁如果繼續閉門作賽嘅話咧，英超20间球會咧將會面臨咧12.5亿磅啊，即係大概126亿港元嘅損失啦。咁樣，英超嘅行政總裁啊，佢哋嘅 CEO 咧馬斯達斯咧就表示啊，英超各個球會咧上季已經咧因為新冠肺炎咧打擊咧啊損失咗7亿磅噶啦， 變咗小英超嘅事啲。 係啊，真係唉，咁當然啦，疫情嘅嘢冇人想啦，就係我哋成日都提住口邊嘅一句説話，希望病菌啊快啲退去啦。咁因為球迷都想入去飲下啤酒、睇下波嘅，睇下啲球員話曬都有半年冇探。过啲球员啦，啊，究竟奥巴美扬肥咗定瘦咗咧？想第一身咁去睇，啊，究竟即系其他嘅球员啊，大卫雷斯啊咁样，或者其他阿古路啊，状态 fit 唔 fit 咧？想喺现场睇啊嘛，即系。就好似我哋做節目咁啦，即係之前封煙咁都冇咗啲現場感。依家兜兜面做咧，個現場感 差好遠。 係咯，咁啊，你都知道啊，默契嘅嘢都係咁樣去， 眼色都係要打嘅。咁你隔住個電話打鬼咩？ 講得完全冇錯，我都好認同阿小白咁樣講。你話喂，禮拜六日除咗有英超，仲有西甲咧，其實仲有 NBA 一場咧好矚目嘅賽事。咁啊，禮拜六嘅9点钟啊，喺免費電視台有得睇啦。 咦？喂，講多兩個先。西甲开锣嗰有冇皇马巴塞去睇啊？ 西甲开锣咧，我即刻同大家 check 翻咧，其实有嘅。咁啊，嗰啲色数亮相啦，美斯啦，加利夫巴里啦， 系啊，我就好关心啊。皇马会唔会出巴里啦？巴塞会唔会出美斯啊？即系呢啲都喺度吹晒，又喺度话会走又剩咁样。 不过咧，久保建英咧都系仲系踢维拉利尔， 又系唔明 嘅。呢个就系成日以为久保建英啊过到去西甲嗰度有个光明嘅前途啦，咁点不知咧又系棘棘地。咁样啊吓，咁啊西甲嘅赛事咧，咁啊同大家跟进翻啦，咁啊会有一啲譬如话啦，列道对华伦呢个皇家苏斯达啦，咁啊华伦西亚对利云特啦，咁样吓，维拉利尔队咧新上升班嘅球队啊，认识下佢个名叫做侯尔斯卡咁样，哇呢、這个 侯尔斯卡 系真系完全未听过佢喺西甲嘅世界出现啊， 侯尔啊。 系啦，后 唔关马骝事噶呢个， 唔关，译音嚟，全部都系咁。西班牙嗰啲嘢啊，仲有另一队升班嘅球队咧，都系由西乙升上嚟西甲嘅，就系、是、叫卡迪斯啦。咁呢个容易啲记。 卡迪斯系一个城嚟噶嘛，卡迪斯城通常都系咁样噶。 系啦，我 估咗， 要睇翻地图先。 即系里斯特。城咁樣咯， 咁啊英超方面亦都有卡迪夫城嘅，咁啊唔知係咪都係咁嘅聯想啦。頭先咧話講 NBA 啊，多講幾句啦。咁啊，聽日有場焦點嘅賽事啦，因為咧總局數追到3-3啦，就係講緊多倫多速龍啦，就對呢個咧波士頓塞爾達。特人啊，咁样啊，3-3平手啊，听日9点钟就可以睇波啦。咁啊，究竟咧，六死谁手啊吓？咁啊，大家又可以跟进翻啊。其实咧 ，NBA 咧都去到白热化嘅阶段啦。之前咧都发生过好多嘅事端，咁希望咧依家呢啲事端咧都平息啦。大家咧专心投入喺球赛嗰度啊。除咗系球员方面啊。球迷都要投入球赛咧、 都要啊。咁但系如果你话亚洲嘅朋友想投入亚洲嘅足球比赛咧？啊，問啲啦， 係咪？但都仲有啲 J 啲踢緊。 唔係有，但因為亞洲足協宣布啊，即係由於新型冠狀病毒仍然喺亞洲多個嘅國家咁啊肆虐底下啦，決定取消今屆嘅亞洲足協杯。 哦、 哇！咁啊，至於咧亞冠杯嘅賽事亦都會推遲去到咧就11月中嘅。咁啊、香港足總亦都話到啦，收到咧就係亞洲足總亞洲足協嘅通知噶啦。咁啊，確認咧相關嘅安排嘅。咁啊，另外一個咧就係大家好關心嘅咧就係咩咧？就係呢個東京奧運啦。咁、大家都知道就係已經講咗啦，小時八字都讲咗就 系 话会如期举行嘅，我觉得就一系就唔搞咁啊 ，delay 就唔会再 delay 噶啦吓，咁、希望佢哋都顺利举行啦。咁日本媒体由于即系多次咧做咗嗰啲民间调查， 系 呢啲系调查咧好一面倒， 系 全部咧都系意兴阑珊。 唔好搞啦。 哇，系咩？我冇。 系啊，估唔到。東京即係問翻啲東京市民啦，唔好搞啦，咪維多啦。跟住另外有啲嘅就係話防疫都做得咁差啦，點搞啊咁樣。有啲話對政府冇信心啊，即係好多呢啲嘅聲音咧就出咗出嚟。咁所以咧，而家即係日本媒體咧好多時都會用上一個嘅日本嘅猛將。呢、這個猛將咧就係抗癌女飛魚去到谷人氣。咁佢咧就係之前咧曾經患過癌症嘅日本女飛魚咧就係池江梨花子啦。咁而家喺日本媒體或者日本人心目當中咧，可以話咧就係東京奧運嘅救星、哦， 精神支柱、啊。 係啊，即係點樣可以令到咧，即係日本人啊，佢哋即係特別係東京人添啊，佢哋點樣去到支持翻咧，就係政府搞呢個奧運有聲有色咧，就要靠啲運動員咧行多兩步。嗯，支持翻佢哋自己嘅一啲舉辦嘅大型活動，如果唔係咧，哇！你見啲東京人個個都意興難山，係 啊，個個都好似唔想搞咁樣，咁但係即係政府都要做一下啲打下強心針嘅工作啦、啊，要出動啲運動員啊嚇、嗯。 如果唔係搞唔掂啊，或者即係日本人搞唔掂，或者揾啲韓星幫下手咯。Shoes on, get up in the morning, cup of milk, let's rock and roll. Kink out, kick the drum, rolling on like a rolling stone. Sing song when I'm walking home, jump up to the top of LeBron. Ding dong, call me on my phone, nice tea and I'll get my ping pong. This is dead heavy, can't hear the bass, boom, I'm ready. Life is sweet as honey, yeah, this beach chain like money. 真系kick off 啦，举办嘅时候咧，唔知入边会唔会真系会有韩星咧？照道理嚟讲，入边应该全部咧都系嗰啲日本嘅 artist 啦，系咪先？咁但系如果你话突然之间韩国啲风咁犀利，咁譬如揾 BTS 咁啊，又唱 Dynamite 咁样， 咁咪够破格咯？ 系咯，啊，即系有俾人觉得你有气量啊嘛， 冇错啦。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好啦，7:51啊，继续翻到嚟晨光第一线嘅国际新视野。早晨，芭比。 早晨啊，小白。啊，问下你一个问题先。星期日咧，到底边个地方最多菲律宾人啊？ 菲律宾咯。 呢个 我真系玩咗几十年咧，都仲系会有人中计， 仲有人中计啊！ 冇错啦，咁啊，希望呢个钟数咧，真系同大家咧叫醒一醒脑啦。咁喺讲呢个国际新视野之前，点解突然之间讲起菲律宾呢一个地方咧？咁就系因为咧，今朝早准备同大家讲嘅呢一个新闻咧，就正正系发生喺菲律宾啦。 哦，咩事咩事？ 嗱，香港咧有好多人都中意雇佣一啲嘅家佣姐姐啦，咁 啊， 多数都系嚟自菲律宾啊、印尼啊等等啦。咁啊，菲律宾人咧可能同香港人咧都已经会有一啲嘅联系啦。 最近多咗。開始多咗非洲喎， 非洲嘅傭工 啊， 我有認識得啲朋友，佢哋屋企個姐姐真係嚟自非洲， 嗯， 係啊，咁啊用簡單英語溝通咁樣咯，係、 哦、 啊， 都係喎，係 啊，不過都係要互相熟習下對方嗰個文化咁樣咯， 冇、嗯、錯啦。咁其實香港人同埋其他即係譬如家用姐姐嘅文化咧，都有好大嘅差異嘅。咁、 嗯、 好似今朝早準備講嘅呢一單新聞咧，亦都正正係講咗咧大家嘅一個文化差異啦，同埋對於某一啲嘅疾病嚟講咧，其實都存在咗好唔同嘅一啲价值观同埋谂法嘅。嗱、哦，精神病咧喺香港嚟讲咧就算系好文明啦，即系大家都觉得如果真系患有精神病啊，或者系有心理病，咪去医咯。 系 见医生都总系会有药物啦，或者系啲治疗上嘅辅助咧， 系 可以康复到嘅。 啱啊。 咁但系菲律宾人咧就好唔一样啦。菲律宾人咧嗱，曾经咧根据呢个世界卫生组织嘅一啲报告咧就指出咧，菲律宾人咧系觉得精神病咧系一种耻辱嚟嘅。咁、 啊、 更加覺得，因為可能佢哋有啲地方比較貧窮啲啦，喺啲山區啊，或者係啲落後嘅村落咧，佢、 嗯、 哋就覺得自己根本就負擔唔起呢啲昂貴嘅醫療費用啦。咁、 哦、 所以一旦咧覺得如果我好似身邊都出現咗一啲精神病患者， 嗯、 不論係家人啊定係朋友咧，佢哋就可能會選擇咗一種咧，就係覺得啊，我都兼顧唔到啦，負擔唔到啦。嗯就会放弃啦、 哦， 即系唔会谂住治疗啦，就谂住。 其实咧，有阵时一啲叫做文明啲嘅国家咧，佢、 嗯、 哋都仲有一啲系不文明嘅思想嘅。 系啊， 即系例如一啲精神病嘅患者嘅咁样，咁、 嗯、 可能有啲佢哋嗰啲远啲嘅村咁样，咁虽然系一个文明国家啦，但系都有远啲嘅村落噶嘛。 系啊， 可能佢哋个心态仲系会觉得啊，系唔系嗰啲助咒啊？系、 嗯、 咪有啲超叫做咩超自然嘅力量啊？ 是 即 系 会去 都有听过呢啲讲法， 好容易联想到呢啲。 系咪因为咁样咧，所以就佢引致佢神志不清咧？咁 系啊系啊系啊， 咁就会有呢啲咁样嘅信念啦。 其实好简单，睇医生咪得咯。 系啊，不过唔知点解啦，即系可能有好多唔同嘅信念上啦，或者即系医疗经费上面嘅一啲问题啦。 同埋大家文化背景不一样啦。 系啦，咁啊讲紧嘅咧就系咧今个月月头嘅时候咧，就社交平台咧都会流行住疯传一张嘅照片咧。 嗯、 就是一个穿着黄色衫的女子、 嗯、 就是被困在一个呢你怎么看下去那张照片的感觉呢像是一个废置了的屋来的。 是。 那一间屋呢就出面有一个好像笼好像监狱这样的铁闸的。 哦、 长期呢都是大门深锁住那个女人在入面。 行山嗰啲即系废屋咁样、 啊，其实都几似噶，真系吓。咁、嗯、原来咧讲紧啊，点解会有一个女人咧困咗喺一间咁荒废嘅、咁旧、咁残旧嘅屋咧？因为咧装入去嘅时候咧，见到冇家私啦，甚至乎咧系好简单嘅照明啦，乜、 嗯、 嘢都冇嘅，基本上就系得几埲墙啊，同埋即系佢自己一个活动嘅空间咧，亦都系好狭小同埋好黑嘅。咁、 嗯、 原来讲紧咧困喺入边嘅嗰个女人咧，就见到佢不停咁样咧，都系对住埲墙自己。自言自语啊，啲精神好似好恍惚咁样啊，啲、眼神咧又好似即系一望佢咧就觉得佢好唔集中啊，同埋咧似系患有精神病啦咁。咁咧就俾一个咧喺菲律宾嘅女士咧就将呢一张嘅相片咧就自己影低咗之后咧就放咗上社交平台。咁、因为咧原来佢当佢发现咗呢一个村落入边有一间废屋。入边困住咗一个女人嘅时候咧，佢就去了解一下，到底点解呢个女人会咁样困咗喺间屋度嘅咧？咁，一经了解之后咧，就发现咗原来呢个女人咧有个名嘅，佢叫做马诺， 系， 咁佢已经系45岁噶啦，原来咧佢就困咗喺呢一间屋入边咧，已经有25年， 哇， 咁耐喎， 唔系啊嘛， 系啦，嗱，咁你想象一下， 即系25年都系呢一个环境喎， 系啊，生存咗25年， 咁一定系有人提供膳食俾佢啦， 冇错啦，就系咧佢嗰条村嘅村民啊，咁原来事源系咩事呢？原来喺25年前咧，马诺嘅妈妈就过咗身啦，咁佢仲有个爸爸嘅，咁但系因为爸爸咧就好似我哋头先所讲啦，即系好传统或者系好系佢哋个民族嘅嗰个信念就系、是、啊，佢有精。 精神病咧，即係佢咁失常咧、 嗯， 我係負擔唔到佢嗰個醫療經費，亦、 嗯、 都可能覺得自己嘅年紀開始大啦，都照顧唔到一個患精神病嘅女啦咁。咁、 嗯、 於是乎咧就遺棄咗佢。 哇，唔啱。 係啊，真係好唔啱。咁但係遺棄咗佢之後，咁點解又會輾轉去俾人困住咗咧？咁咁、 啊、 就係原來事緣咧，有一次佢咧過馬路嘅時候咧，幾乎就俾一架大型嘅貨車撞到啦。咁、 嗯、 就俾佢嗰條村嘅村民見到呢一個險況啦。咁、 嗯、 就覺得其實既然大家都冇一個人力物力去看住佢，確保佢唔好再發生呢啲意外嘅時候，不如就困住佢啦、 哦， 就等佢唔好四圍走啦咁。咁呢一個係佢哋諗到嘅方法啦。咁於是乎咧，一困就困咗25年啦。 跟住就即係成條村嘅人就好似 輪流去送嘢食啊，得閒望下佢啊咁。咁、但係咧就從來都冇人諗過，即係其實係咪可以去尋求一啲嘅協助咧？ 係咯， 其 實越耐都唔醫啊，越難醫。 係啊，其實 係病向淺中醫嘛。 冇錯冇錯。咁所以其實就到咗呢一個即係女士咧。近日發現咗佢嘅狀況嘅時候咧，佢就其實佢嘅舉動就係希望透過社交平台嘅轉載咧，令到菲律賓當局即係啲嘅部門啦、 嗯， 又或者甚至乎其實全球嘅人咧都有啲嘅關注咧，可以對於呢一個而家咁樣嘅狀況咧係得到一啲解決嘅方法。咁、呢張照片大概喺社交平台度轉載咗大概個零禮拜左右啦。咁、到而家咧都仲未有一啲消息嘅更新，知道即係譬如菲律賓當局有冇啲乜嘢嘅協助方法去會唔會去救翻呢個女人出嚟，送翻佢去一啲治療嘅部門咧，即係譬如精神病院啊，定還是係點咧咁？咁呢樣嘢其實係啊，其實都係好值得關注嘅、即係其實精神病患者嘅嗰個健康咧，或者嗰個治療嘅狀況到底係點樣咧咁？嗱、香港咧。我就真係咁啱有幸咧，叫做有幸，因為我覺得係拓闊眼界嘅一個方法嚟嘅。我以前有個好朋友咧，個媽媽咧就係住喺精神病院入面嘅。咁、我就跟過佢去一次。咁雖然我人生只係有一次嘅經驗咧，係入過去睇下到底係點樣嘅狀況啦。咁、其實都好深刻嘅，因為我諗未必個個都入過去啦嚇。咁、但係入到去嘅時候，你就會發覺其實好多人都會對於精神病有一種嘅誤解，就覺得啊係咪？一定是一些很失控的行为呢、是不是入得去的时候都好像我们看电视的时候个个都是、可能要有一些看守严密的措施啊、或者甚至乎可能有些是要绑住手脚呢、 电影情节这样。 是啦那这些是的而且确是有的。但是不是你说全部都是这样呢其实都不是的。其实都它有分程度啦不同的空间和不同的、处理的监管的措施啦等等。亦都是即入到去的时候你会见到很多人呢都是有很多背后的故事的。所以我觉得就其实香港每一个人都是啦每一个人都遇到不同的生活的压力啦又或者甚至乎面对着不同疾病的挑战。但我始终都相信呢即是只要我们肯去医治同埋肯去努力。是啦都一定会有康复的一日的。 大家俾多啲吸力啊俾啲支持大家啦。 撤回内部市场法案否则采取法律行动。欧盟委员会副主席蔡夫科维奇表示，提交法案将会严重损害欧盟和英国的信任。他在伦敦和英国内阁办公室大臣高文浩会晤之后表示，英国通过法案是严重违反脱欧协议和国际法。较早前英国公布内部市场法案，规管经贸安排，包括选择性地执行北爱尔兰和英国其他地区间的海关检查。英国承认单方面改动和欧盟达成的脱欧协议，但强调将国际条约内的义务透过本地立法落实是基本的英国国会主权。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751，日元106.14，瑞士法郎0.91，加元1.319，人民币6.835，英镑对美元1.28，欧元对美元1.183，澳元对美元0.726，新西兰元对美元0.665。日经平均指数报23,185点，跌49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3.23美元，卖出1,944美元。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

今天早上8:45，咁啊，睇下第一阵好快就知道会唔会延长啊，会不会延长，稍后会知道。咁啊，至于详尽嘅天气预测会系点啊，芭比啊？ 嗱，今日咧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噶。咁啊，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南风。咁啊，展望周末至到下周初期间咧，都系有雨水啦，同埋有几阵雷暴。而下周中期咧，天色就好转啦。 咁啊，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9度啊，相对湿度82%嘅。想唔想知道今日嘅通胜有啲乜嘢疑与不疑啊？咁样，唉，系啊，唔好意思啊，夹硬要你哋大家都， 我想， 唔系，我真系想知， 我想知嘅有冇麻雀洒落呢一个行列咧？咁样系， 睇一睇先吓。今日咧农历7月24吓，咁啊，今天咧就适宜做啲咩咧？开光、嫁娶、动土，仲有开池、水池嘅池吓，仲有入宅，开市啊，啱啊，咁啱开市，仲啱定盟啦，咁啊，似乎有唔觉有边一只系似同呢个麻雀洒落有关？ 吓，有啊， 有个挑黑啊， 系啊，可能系啊，要黑咗啲麻雀先有得嚟打， 会唔会系啊？ 可能系 挑黑啊，有个挑黑。 头先嫁娶嗰个有啲朋友咧，即系摆酒咧，即系譬如话啊，请饮啊， 麻雀 系啊，有好多亲戚最期待咧，唔系敬酒嘅环节啊，系4-5点有麻雀台喺度打牌嘅环节啦，叫极佢都唔肯去影相噶，个个都系话食埋呢铺糊先嘅， 有限聚令噶，而家仲系。 系咁，但系都 即系当唔 可以打牌，可以打牌。 一人坐一台，但系高呼自己叫咩？ 我唔知你哋点样去安排啦。不过就记住咧，都依然系有啲限聚令喺度嘅吓。 啱啊。 好啦，咁啊，至于忌啲咩咧？今天就话咧系安葬行丧，即系呢啲可能系白事嗰啲啊吓。咁就呢个俾大家参考下嘅啫吓。咁至于咧今日星期五咧，我哋系迎接呢个 Happy Friday 嘅同时咧，咁亦都咧需要系大家睇緊啲個荷包嚇，究竟咧個市嚟緊要點樣去部署咧？點樣操控好咧？咁啊，好快咧同大家一齊去探討一下啦。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6-10， 晨光第一線， 陪你一齊望， 唔怕再賴床。 晨光財經第一線，第一線。 问咗阿 O 先啦，这个嘅美股隔晚嘅市况系点 啊？隔晚美股都几差下，科技股领跌啦，咁啊嗰啲苹果公司全部都跌3%-4%，嗰啲亚马逊啊嗰啲全部都要跌啦，咁啊所以咧道指咧跌400多点嘅，咁啊亦都令到港股 ADR 都要跌啦，咁其实琴日港股都要跌155点啊，所以咧真系要睇实个大市啦。今日请嚟咧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Dicky 啦，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Hello Dicky， 系 早晨朋友，各位晨光听众，星期五愉快， 系啊，快乐星期五啊，系咁啊，我哋个市点啊？个市咧真系落得吓一级一级咁样， 落楼梯咁，点睇法？点分析？点算好？系啦。 都真係不知點算好，心中都唔使太高步嘅。咁嗱，講到美股進入中期調整咧，咁大家都睇到噶啦，上個禮拜三開始咗噶啦。咁雖然日前真係有反彈，但係每一個中期調整中間都總係會有啲好似好像樣嘅反彈。但我哋點知道佢唔係一個真正嘅反彈咧？就係、是、之後嗰日咧派翻曬俾佢，即係話彈幾多跌翻曬幾多。咁尋日真係見得到呢個情況。咁所以如果你問我咧，我覺得美股真係未跌完。尤其是即系啲重磅啲科技股啦，虽然咧即系个别好似譬如 Tesla 都仲浪住，但系的而且确我都会觉得喺目前呢刻呢只股份都真系有啲泡沫，因为一间 Tesla 卖嘅车少过其他好多汽车生产商，但系讲市值佢差唔多德国宝马系7倍，咁所以我会觉得。无论如何点都好啦，即系喺未来呢段时间，新经济股都系领前嘅，但系问题系究竟个估值系可以维持到一个 點樣嘅水平呢？這個疑問。好啦，咁翻到嚟香港呢，咁當然即係港股表現都係好乏善足陳啦，即係恆指亦都繼續走低於呢就所有嘅移動平均線之下，即係都係嗰句走勢都幾唔理想下嘅。咁當然焦點就落咗喺尋日我有喺環節度提及嘅呢一隻農夫山泉啦，因為佢就快速嘅機制就納入咗恒生大型同大中型綜合指數，咁就即係有望就成為港股通嘅候選嘅股份啦嚇。咁呢一個就刺激咗個股價，同埋就升咗上去。但係除此之外咧，其他啲股份都表現都好即係差強人意，尤其是個別啲新股啦。咁啊，即係都唔係話太過理想嘅，好似呢一個百勝中國咁樣啦，上市第一日就潛曬水啦。咁當然大家都明㗎啦，佢本身係隻 ADR， 大家都會睇住佢美國個股價嘅。咁亦都唔係話一隻香港嘅新股，亦都入唔到去呢一個所謂嘅港股通，因為第二上市嘅股份係唔可以被納入去呢一個港股通嘅資格嘅，暫時喺呢一刻。咁所以就即係冇計啦，即係佢又即係少咗好多炒作概念，尋日都提過，又入唔到科技指數，咁所以就佢嘅股價就真係表現就唔係太理想啦嚇。咁啊，但係成個市嚟講都唔見得到話有個太好嘅表現啊，即係傳統舊經濟股又彈唔到，新經濟股又開始有啲回吐，咁啊，就算有啲曾經熱炒過啲譬如話航空股，我尋日都講，喂，咁真係又開始又有啲回啦，咁所以就即係都好似大家都係 冇乜焦點啊，都唔知道買乜好啊，咁啲錢去邊好咧？ 咁不如買啲當頭起嗰啲啦，或者係啱啱新鮮出爐嗰啲啦，準備出爐啦，因為又睇翻啲新股啦，呢、這個新股市場咧就真係都幾熱鬧喎。而家市場上咧又多咗幾隻啦，嗱。呢、這个福禄控股啦，仲有个乐享互动啦，仲有个咧华住集团啦，咁样咁啊，其中嗰个乐享互动咧，仲话咧，即系相当于系超额认购系430。倍咁 誇張 啊！其實我想問咧，佢做咩？係 啦係啦，咁啊要問下 Dicky 先講得到。 我連佢做咩都唔知。 係啦，咁啊福禄寿我哋聽得到啦。啊福禄啊又究竟係係啦福禄寿夠又聽得到啦。 福 禄控股又係點嘅玩法咧？細細只咁樣咁啊呢啲 IPO 新股咧，交俾 Dicky 幫我哋睇下咧，睇下你公司做啲乜嘢先，好嘛？ 嗱，唔係賣廣告，又唔係推介，又唔係叫大家抽。不過彭爺頭先問嗰只咧，就係做啲所謂媒體營銷服務嘅，簡單啲一句啦，都係咧，即係有啲電子商貿嘅感覺咁樣啦。咁所以咧，就大家都會覺得，喂，唔好理啦，呢一啲肯定係好嘢嚟㗎啦。喺呢一秒鐘咧，最少就會受到市場嘅追捧啦。 佢會唔會納入去新經濟嗰類別㗎？ 啊，係絕對係新經濟嘅嚇。咁另外嗰只咧，即係福禄咧，都係呢一啲即係電子商貿有關嘅。咁佢就係做一啲即係虛擬嘅商品嘅嚇，一啲即係可以話係內地嘅一啲服務嘅平台啦，都係電子商貿。咁簡單啲講咧，咁都係大家當炒嗰啲。咁再簡單啲講咧，都係具備即係嗰啲新經濟啊，甚至乎恒生科技指數未來成分股嗰啲概念嘅。咁所以咧，即係我諗喺呢一刻咧，大家都會覺得，唉，唔好理啦。嗱，總之咧，你又抽啦。咁我又抽喎、啊，咁好多人抽喎、啊，咁啊即係超額現好多倍啦。超額現好多倍又唔方多啦，咁啊大家都可能得嗰少少。咁但係亦都因為呢一個緣故咧，即係所謂供求關係失衡咧。咁你諗下啦，即係回撥機制完咗之後，咁啊散户多翻啲貨，但係其實都係好少，國際配售嗰邊又唔夠。咁所以第一日嘅股價表現咧就唔會話太唔像樣啦。不過咧我都要警告一點，就是、當大家都一定係咁諗嘅時候咧，就總會有一次咧會有一隻咧就逆轉嘅，就即係。话千万盈嘅配数仍然好多，但系喺呢段时间个市场气氛开始改变，就大家咧就开始有啲担心啦。咁而第一日个股价咧系可以升少少之后倒跌嘅啦。我哋以前系经常都见到呢啲情况，所以就算啊新股认购翻好似，唔代表佢第一日一定有一倍半倍，哇！农夫山泉嗰啲咁样升咁多俾你嘅，即系呢个唔系百分之一百嘅。咁所以大家都一定要明白，即系如果你话诶、哎、玩到有一只，其实咧。就可能會有啲降温，其實基本上尋日嘅百勝中國已經係話咗俾我聽、就係、是、新股嘅氣氛咧，同個市場嘅反應咧，係可能會有少少降温啦。當然佢係第二上市，大家都知道佢第一日咧唔會係無敵咁樣去上升咁樣，因為佢始終有個美股嗰個萬有引力喺度影響佢。美股收幾多，佢咪大概幾多咯？最多高高低低3%几嘅啫，唔會話距離萬丈遠噶嘛。咁但係真係呢啲新股就唔會啦。 純粹講供求關係。咁但係過去我哋都見過㗎，譬如好似早幾個月啦，嗰啲即係話生化科技 B 股冇盈利嗰啲咧，哇熱炒喎，好多人抽喎，跟住萬人空巷喎，第一日升好多，跟住最後就有一隻仍然係萬人空巷，好多人抽，但係潛水哦，咁啊成個新股嘅營購個氣氛又會急降温啦。咁所以咧，即係慎防呢件事會發生啊！喺未來嘅一個月， 係咁啊，計嗰條數投資嘅時候要計埋呢一筆啦。 係啊，真係啊嚇，咁啊可能真係新不如舊啊嚇，咁啊，但係琴日啲舊經濟股份又麻麻地，咁啊金融股咧係琴日跌市嘅元兇啊，呢個係報章寫㗎嚇，咁啊友邦、港交所啊、匯控啊嗰啲全部都要跌啦。咁但係睇翻呢個地產大藍籌啦，咁啊都無一幸免。不過琴日新地啦就公布業績啦，咁啊當然。轟動啲嘅消息就係人稱四叔嘅掌舵人啦，李兆基先生啦，咁就退任呢個執行董事啦。咁啊，呢啲咁大嘅舉措啊，究竟係嗰個接班方面已經做好曬㗎啦？咁啊，股民們唔使驚啊，定還是係對於啊地產業啦，未來嘅前景會係仲有增長啊？定還是最壞嘅時間已經過去咗咧？咁啊，都算龍頭啦。咁啊，呢一隻新鴻基地產咁樣啊 ，Dicky 點分析啊？ 讲到四叔李兆基先生同新地的创办人郭德胜先生，即是70年代的时候已经是很好合作伙伴，很好的朋友，大家都看到啦，即是两间本来不同的上市公司，但其实呢仍然是有很好的关系的。咁当然现在即你说都退任下来啦，咁都是正常啦，都退休的年龄啊咁样。咁我又觉得不会说对这两间公司有什么影响的。咁但是你说香港地产股过去这段时间呢，其实都是即表现都不算话太理想的。原因亦都见到第一，由好低位咧，其實佢哋都反彈翻噶啦，即係由七月尾嗰啲低位，以新地嚟講。咁第二咧就係大家本來都有個憧憬嘅希冀盼望啦，就會覺得即係當疫情開始受控咧，咁地產發展股啊、收租啊、商場啊，應該就會好翻啲。咁呢個都係合理嘅呢、這個嘅推敲同理解都。咁但係調翻轉咧，亦都見到商業嘅物業咧，即係需求啊，甚至乎嗰個復甦嘅情況咧，可能咧就會再慢少少，即係話整體如果你話喂賣樓嘅，咁嗰個情況都唔係太曳嘅，都明顯地見得到仲賣到嘅。咁而第二你話商場嗰啲可能又會活躍翻啲，但你啲商業樓宇咧嗰度有少少慢啲嘅，因為始終第一就係話供應落成量多啦，咁第二就係話開始啲人已經習慣咗要 work from home 喎，唔使咁多辦公室嘅樓面面積嘅，咁呢個即係其實好似係一個全球大趨勢，咁所以暫時都係觀察咯。咁但係即係如果你係純粹講呢個消息嚟講咧，我諗又唔會話對佢哋有啲咩影響嘅。 係啊，咁大家又可以睇定啲先啦。特別係今日嘅市況啊，今日咧非常多謝金利豐證券有限公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 Dicky 幫我哋分析大市啊。Dicky 頭先有提及過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我冇持有嘅，唔該朋友。 好，多謝你 Dicky， 拜 拜。 拜。 我是阿欧，我好鍾意飲奶茶嘅。朝头早呢有一杯香滑嘅奶茶呢加一个好食嘅早餐啦，就係、是、一个最好嘅早上啦。当然要听实神光第一线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神光第一线。 二台通识60秒。 工业意外的后果真的可大可小啊。想减少因为人为失误而导致的意外，在工作中就要推行指差呼清了。 指差呼清是一种能够有效提供工友精神状态的方法，目的是加强他们的警觉性及提高行动的准确性，避免因为人为疏忽、错误或者误会而引致意外。 指差是指用手指指向目标事物，呼清就是代表高声呼唤口号。进行指差呼清的时候，必须充分利用眼、耳、口、手臂和手指去加强行动的影响力。 双眼要坚定地望住要确认的目标，然后伸出手臂用食指指向要确认的目标，再用口高声和清楚地喊口号。当然都要细心用双耳聆听确认的口号。 其实在进行电力工作之前，我们可以应用到指差呼清，指住已经铺设绝缘地脊的地面，高声和清楚地呼唤绝缘地脊 OK。 而在完成上锁挂牌后，都可以应用到指差呼清， 指住已被锁上及挂牌的电源掣，高声及清楚地嗌出电源锁好及挂牌 OK， 从而确认上锁挂牌程序已经准确完成。 要记住呼称的口号，要精简和能够清楚表达需要确认的内容。 以上资讯由职业安全健康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超 B。 二台通识六十秒。 我是芭比林慧。朝头早呢，如果我可以听到孙燕姿的《完美的一天》呢，我就觉得充满正能量的啦。因为这首歌第一句就已经说了，我要一所大房子。如果你想住大屋的，怎可以不努力的工作啊？各位打工仔共勉之啦。 我要一所大房子，有很大的落地窗户。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我要告诉彭爷爷的一件事。 咦，今天唔系芭比告诉彭爷爷， 系阿 O 啊， 系啊 ，O。 早晨，芭比，早晨， 早晨， 有啲咩好讲啦噃 ？Happy Friday 啊，讲下啲游山玩水嘢啊。咁啊，虽然个公园啊未开翻，但系咧，琴日啊， 主题公园 系啦，佢哋嘅董事局主席啊，刘明伟先生咧就已经出嚟讲啦，话喂会推啲优惠俾香港嘅市民，咁啊呢个都系。好 make sense 嘅優惠啦，終於推出一個相對啲。咁佢話咧，將會喺十月咧推出一個本港居民咧無限次入場嘅入場證。咁啊， 無限次 持證人咧就可以喺十月一號至到明年嘅三月三十一號期間，咁啊，不限次數就到訪公園啦。咁啊， 幾多錢先？ 有一個價錢嘅under $500啦，係啦咁樣。咁啊，你可以玩到半年。咁因為好多叫做退休人士咧。同埋上咗年纪嘅， 其实当去公园咁嘅啫， 有咩神运咯？ 如果你喺亚利州住，香港仔住， 长者都已经唔系点使钱噶嘛？ 系啊， 我印象中好似系 平啲嘅长者都系，即系有嗰个长者卡 啦。生日就肯定是免費的啦， 係啊， 生日就免費的。 生日嗰日喎， 係啦。咁你話變相係咪著數咗？咁梗係著數咗，因為平時你入海洋公園一次啦，或者呢個主題公園一次啦，大概都要$400入一次嘅。依家$400+就俾你有半年無限入去咧。咁我覺得呢個就係比較折衷啲，同埋嗰個入去嗰個誘因會大少少咯。你起碼入去第一次，即係你買咗呢、這個叫做半年 pass， 你入一次去你冇乜消費。第二次去你点都买多包薯条啊，第三次去你点都买多罐汽水啩，即系变咗喺园内嘅消费就可以有机会推动得到咯。呢、這个亦都系之前其实好多立法会议员好似研究话啊，佢哋呢个主题公园嘅存亡究竟会系点啊？有要谂好多方法，其实都唔使太多方法。其实呢个方法应该 你就俾你入 系咯， 其实或者再低。低廉啲嘅入場費咁樣， 係啊， 喂，其實真係啊，六十歲嘅六十五歲有長者卡嘅嘅長者啊，又有香本港居民啊， 係 啊，有身份證啊，咁就可以免費入場㗎， 係啊， 海洋公園， 咁 記得係 啦，咁啊嗱， 所以其實佢哋已經成日當係 神運 咁 啊 啦， 咁樣，咁但係我哋呢啲就仲係壯年嘅年紀，譬如要帶住小朋友啊，或者即系两口子或者同啲 friend 入去嘅话，咁呢、這个叫做 day pass 都 OK， 因为其实香港咧好多朋友都喜欢入去睇下啲动物啊，成咁样，即系好似好疗愈咁样啦。 不过我都系讲一句啦，如果作为一个嘅主题公园咧，其实咧你要赚钱咧，真系谂下嗰啲嘅产品啊，啲产品 啊， 真系嘅。有阵时入到去咧，唔系个个都咁中意玩嗰啲机动游戏噶嘛，可能会呕噶嘛，玩到咁佢真系知道自己唔去玩。機動遊戲就冇嘢玩嘅話，咁唔得嘅喎。咁起碼有得購物啦，有嘢買下。咁當然你啊要唔該整得啲紀念品精緻 啲啦， 吸引啲啦，唔好即係求求其其咁樣大磁石一塊咁樣， 係 四四方方咁樣就算啦。 咁呢個董事局主席阿劉生咧都話佢聽到㗎啦。咁啊因為之前咧今年大部分時間都未能營業，有一啲咧企劃咧都喺度想實行咧，但係因為冇得開門口點實行啫。咁啊門票收入亦都急跌咗90%嘅，希望咧即係未來有一啲新嘅叫做 planning 啦，可以實現。

一傳媒創辦人黎智英等等十人咧，就上個月涉嫌咧係干犯港區國安法被捕。咁同日起，該集團股價咧就連續三日咧出現異動，有股民選手。咁警方接到舉報咧，就展開調查。咁啊，揭發有人咧係串謀透過密集式嘅炒賣、搭棚操控股价从中获利，咁啊令他人咧就接火棒之后咧就离场，咁而警方咧寻日展开行动，拘捕咧15名啊涉嫌有关嘅男女去扣查，咁而警方怀疑咧被捕人士系以几乎同一价格买卖接近咧系17亿。股嘅股票，咁啊佔咗三日總成交量咧接近四分一，咁啊獲利接近咧4000万元嘅。十五人涉嫌咧係操控呢個一傳媒股價被捕啦，咁而涉嫌被捕嘅14男1女啊，佢哋嘅年齡咧就係由22岁至53岁嘅，報稱職業咧就消防員啦、自雇人士啦同啊銷售經理各一人，咁啊有兩個人報稱咧就係證券經紀，有10个人咧就報稱咧係無業嘅，咁包括一名咧懷疑而是黑社會成員，他們部分人互相認識，各人同樣是涉嫌串謀詐騙以及是處理已知道或相信為代表從可公訴罪行得益的財產，其實簡單而言就是叫洗黑錢啦，呢、這個括弧就係洗黑錢，原來咁長啊，叫處理已知道或相信為代表從可公訴罪行得益的財產， 哇！ 真係好複雜， 譯翻啲英文啦，應該係。 唔係，不過通常啲法律文字咧，都係會比較咧係唔係好似唔係常人講咁樣嘅。咁佢要兼顧嘅嘢比較多啦，可能嚇。咁啊，呢一個嚟自今天咧就係《星島日報》嘅頭版頭條啊。 好啦，跟住咧就同大家睇下今日《文匯報》嘅港文啊，講到就係話啦，普檢覓兩隱者，隱形患者嗰個隱者啊。咁就话咧，同为食肆员工。咁香港琴日咧再多12宗嘅新冠肺炎确诊个案，本地个案咧只系占5宗，系连续3日本地感染个案咧维持个位数噶。当中2宗源头不明嘅个案咧就系由普及社区检测计划所发现嘅。咁2名患者咧都系食肆嘅员工。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昨天就公布了香港新增了12宗的确诊个案，其中7宗就是输入个案，包括了5人是乘坐印度航空 AI314 航班在星期二来到香港，该航班至今已经有6名乘客是确诊的了，其余2宗的输入个案分别就是一名菲律宾抵港的外佣和一名在伊朗经卡塔尔来港的人士。至於5宗本地個案當中咧，3宗咧係同之前嘅個案有關聯嘅，佢哋咧都係喺接受隔離嘅初期嘅期間咧係確診嘅。至於另外2宗本地個案咧，就係屬於源頭不明，都係咧參與普及社區檢測計劃之後被發現，令至今咧從計劃檢測出嚟嘅確診個案咧係新增至到21宗。另外咧有6宗咧就係叫做復陽嘅舊個案。咁啊，該2宗咧，喺呢個普檢嘅裏邊咧，係檢測出嚟嘅個案咧，就包括咗其中一名咧，就係位於銅鑼灣百德新街嘅一間食肆工作嘅39歲女員工。佢喺星期一咧去到官涌體育館接受檢測，翌日陪同5歲嘅兒子咧去到伊麗莎白醫院進行眼科手術嘅術前測試。當時咧，兒子對於呢一個新冠病毒檢測咧係呈陰性反應嘅。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刘家宪就说了，这名男童在翌日接受手术期间，院方得知他的母亲确诊之后，就再跟他进行另外一次的检测，结果就呈阳性。不过就说了，检测出来的 CT 值是大过30，显示病毒量是低的。昨日再替母子二人进行血清测试，都是验出对病毒存有抗体，目前情况是稳定的。 咁啊，刘家健就解释啦，可能咧系之前感染过，但系咧就自行康复，咁啊，所以咧病毒量低，亦都解释到咧点解男童第一次检测嘅结果咧系呈阴性嘅。刘家健就说了，由于这一名男童是属于日间病人，接触其他病人的机会并不大，加上手术之后就被安排去到独立的间隔，而接触母子的医护人员都是有适当的防护装备，所以就没有这个医院的员工或者病人是被列为密切接触者了。至于另外一宗都是在这个普及社区检测计划发现的源头不明个案，就是一名居于天水围天池村的57岁女性，她在元朗的一间食肆是做楼面侍应的，就在星期二去到新界乡议局元朗区中学接受检测的时候，其后证实确诊，病毒的含量同样都是偏低的。这个就是来自今日文汇报的要闻。 好了，麻烦 Barbie 再看看来自东方日报的报道，有確診我哋當然唔想啦，咁希望快啲咩咧？就是、疫苗啊，有疫苗咁啊最好啦嚇。咁、東方日報嘅報導講到咧，就係疫情咧就尚未消退啦，咁有待疫苗打救。由香港大學醫學院微生物學系研發嘅鼻噴式疫苗，已經獲得咧就政府資助2000万元研發嘅啦。咁將會展開三期嘅臨床實驗，預計喺香港咧就會招募100名啊身體健康、年齡不太大嘅志願者參與。咁政府專家顧問、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咧就話到啦，首期臨床實驗咧能夠喺11月咧就開始，估計啊最快就要等1年才能夠咧就使用呢個疫苗。十一月開始係出年十一月咯， 都好長， 都好細 啊！ 啊咁 有冇得快啲咧？嗬，冇嘅呢啲醫學嘅嘢， 係 我哋再 要準確啊嘛。 冇錯，我哋再睇下袁國勇點講啦。佢尋日咧就話到啦，咁啊由於本港沒有咧就研發疫苗嘅設施，必須咧就同內地合作。咁啊內地嘅藥廠啊先安排一直咧就有合作嘅大學啦，做疫苗研發臨床實驗係可以理解。因此啊，香港嘅臨床實驗開展咧就會較為遲啦。佢都話到啊，現正研發嘅疫苗只係用一部分病毒刺激免疫系統，鼻噴式咧就好似小兒麻痹症嘅疫苗咁樣啊，不是使用注射式噶，希望咧個防御能力可以咧就較為好啊嚇。咁啊，至於咧外國方面啦，喺英國藥廠啊，阿斯利康同埋牛津大學研發嘅新冠病毒疫苗咧，咁啊有志願者接受注射之後啦，懷疑出現嚴重嘅不良反應，咁啊要暫停全球嘅臨床試驗。咁啊，袁國勇形容情況其實一啲都唔罕見噶，咁啊但係仍然需要小心，不會因此咧係對疫苗失去信心噶。政府咧就會等到啊其他國家咧嘅疫苗有第三期嘅臨床試驗報告，先至決定咧係買邊一種嘅疫苗嘅。因此不會影響咧就採購嘅進度噶。以上嚟自《東方日報》嘅報導。 好，唔該曬小白。跟住咧，同大家轉睇下《香港經濟日報》嘅港文嘅消息咧，就講到呢一個海洋公園啊。咁啊，正話咧8:30之前咧，阿 O 咧都有同大家咧分享咗當中嘅一啲嘅嚟緊佢哋咧打算點樣有啲優惠咁。咁啊，《香港經濟日報》咧今日嘅報導咧就更詳盡啦，講到話咧本港新冠肺炎疫情緩和，咁港府已經係預告咗咧，主題樂園最快可以喺下個禮拜五，亦即係18號咧就會重開。咁海洋公園咧，尋日就話咧已經為重開準備就水，屆時咧會設入場人數上限，市民咧係要預約入去公園嘅。咁亦都不排除咧就防疫措施咧會較保守。咁海洋公園主席劉明偉咧，尋日表示咧，就公園重開之後咧，會以一樣的海洋不一樣的體驗為主題，就提供多項咧香港人優惠嘅。咁包括咧就498蚊咧，係半年無限次入場證，以及咧就係65折單日門票等。咁園內餐飲價格亦都會下調，並且咧推出咧全新嘅活動啊，叫兩日一夜嘅。叫做深度遊嚟到去咧，吸引咧本地遊客嘅。深度遊個深咧係森林個深啊。咁、但係咧，呢、這個海洋公園最勁嘅每年嚇，呢、這個萬聖節嗰個哈佬位咁點咧？哇！喺20年嚟首次停辦喎、咁主要就係疫情影響到佢哋喺籌備上面咧，即係唔夠時間。 嗯，自己有幾辦咯，唯有。 唔係你都可以，如果有朋友。買正飛嗰日入去嘅，咪可能裝扮下咯。 係咯，係自己扮咯。 咁另外咧， 睇翻呢一個嘅疫情之下咧，海洋公園咧其實係兩度關園嘅，咁啊總共咧都閂咗170日啦，原來 咁耐 嚇。另外你可能會問啦，喂，唔係有個水上樂園嘅咩？係啊，至於話今年底咧將會完工嘅，即係興建成立嘅水上樂園咧，阿劉明偉咧就話預料啊，無論如何咧都未能夠喺今年內咧投入運作噶啦。咁最終開幕時間咧，嗰、那個時間表就要視乎啊公園完成檢討計劃之後先至會有定案。但係咧有信心咧，這個水上樂園咧係會有開放之日嘅， 係咁就好啦。 係啊，好有盼望啊！ 之前又傳過佢話經營困難，我都要諗下未起完就經營困難，嗰個會冇得入啊？ 咁開搞咁多嘢，梗係希望有開放之日啦，係嘛？唔好嚇我啊！ 蛇啊，條蛇滑梯都好啊！ 嗱，咁啊講翻頭先，咪話有個咩兩日一夜深度遊嘅，仲有森林 嘅森啊！ 喂，究竟係乜嘢啊？係咪嗰啲嗰啲好似人哋深夜嘅時候去探險咁樣？啊、原來咧呢一個兩日一夜嘅深度遊體驗咧，佢入邊包咩咧？就話咧會喺園區裏邊咧，一會做瑜伽同冥想， 瑜伽冥想； 二就係會咧踏足首次開放嘅，就係嗰個吊車咧，那個纜車啊，纜車你望落下邊咪有山路嘅，其實 係啊係啊， 會首次開放下邊個山路個山徑俾你行啊， 首次開放，有陣時會幾多人跑步嘅？ 唔係啊 嘛，唔係啊，唔係嗰條路啊嘛，應該。 系咯， 估唔系啦。 我最多系见过啲工作人员喺度做嘢啫。 会有人跑步、啊 哦。好啦，第三样系咩嚟嘅咧？就话会喺园内嘅，佢可能会划开一个地方叫做高峰乐园啊。吓喺园内高峰乐园嗰度咧，就俾你露营，咁、 哦、 就为之深度游啦。 露营啊， 够唔够深呢？ 如果可以喺佢个水族馆嗰度露营，咪仲开心。 系啊，其实咧好多地方都有呢啲咁样嘅服务噶，真系俾人哋留宿啊，系咩？ 好似 有试过咩？ 好似有试过啊！以往嘅日子有试过喺呢一个嘅暑假嘅时候有试过啊。 哦， 我印象深刻，因为咧跟住就会食早餐。如果系食鱼炸鱼，咁就废啦，真系。 咁你另外嗰个公园都唔会食烧味啦，系嘛？有烧鸭噶嘛？ 唔系啊，咁佢水族馆都有餐厅噶嘛？我又唔信佢餐厅唔食鱼啊！ 唔好咁啦。 好啊，我哋继续讲啊。好啊，同大家睇一睇今日明报咧关于教育嘅新闻。咁啊，好多人都会关心咧，到底自己嘅孩子复课系点啦？咁啊，包括埋一啲跨境嘅学童啦。咁啊，今朝早咧明报呢一个嘅专题就讲到，上水幼稚园咧系派员上深圳支援跨境生同步复课嘅。咁啊，全港学校咧本月咧嘅月底咧就会分阶段系面授课堂啦。咁不过咧，对于跨境学生嚟讲咧，就上课无期啦。上水培幼幼稚园的校舍呢就本身在古洞的。这个学校呢是参加了幼稚园教育计划，半日制的课程呢是免费的。最近呢校方就通知该校的家长说会派教职员去到内地呢为住在内地的跨境生授课。校方呢就已经在福田那里就租用了持牌的教育中心给学生上课。而内地的课堂呢就会采用这个上下午制，即是分上午班和下午班啦。课堂呢都是持续三小时的。校监蔡文仪就话啦，有跨境生的家长反映，内地朋友的子女咧九月已经可以回校上课，不过咧佢嘅港籍子女咧就未能够嚟到香港上堂，所以咧就感到彷徨啦。佢又话啦，跨境生在香港就读参加幼稚园计划的学校咧系无需要交学费嘅，家长亦都觉得咧本港的教育质素咧比起内地嘅更加好，所以校方咧就喺内地设置呢个支援班，希望咧就可以同香港同步恢复面授课堂。他就说了，现时两名的教职员已经是完成了内地的14日检疫了，准备当地的教学。学校也邀请了一名退休的校长去协助内地课堂的事宜。他就透露，病毒检测加上隔离住宿的费用涉及接近10,000元，由校董会自己揞荷包就缴付的。之后学校也要负担住教师在内地的住宿费和教育中心的租金，不过开支就不会转嫁给参加这些支援班的跨境学生了。他说，该校大多数的跨境生都是会参加支援班的，估计最终上午班和下午班各班都有大概20名的学生参加。 咁届时校方咧就会经过网络，将教材传俾内地嘅教职员，咁由佢哋咧就列印俾同学去完成嘅。咁不过咧，至于一啲教学嘅用具啊或者玩具咧，就需要去到内地采购啦。咁呢个咧今日嚟自明报嘅报道。 好，我哋再睇埋嚟自苹果日报嘅报道，咁啊讲到咧就新居屋位置差，申请啊少咗18%。啊，内文亦都提到最新一期总共7047伙嘅居屋就以63折发售啦。寻日开始接受申请咯，咁但系反应就未如以往咁热烈。第一日咧就收到就系13310份嘅申请，今日较上年第一日申请减少咗18%嘅。咁啊，新一期嘅居屋申请咧就系由寻日至到咧就系下个月嘅7号啊吓。咁啊，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招国伟咧就预期啊，今期居屋未必咧就同上期咁样咧可以破纪录啊，收超过咧就30万份嘅申请，主要都系同疫情啦，以及咧就楼盘本身嘅位置好有关系嘅。嗱，佢解释啊，疫情底下咁啊，本港失业率就高企，咁啊对于申请者嚟讲咧，咁啊会相对比较谨慎啦。佢都认为啊，今期整体单位吸引力咧就较差啦，咁啊只系有楼王啊启祥苑就较为优胜，咁啊其他咧就相对嚟讲系偏远嘅，咁啊尤其咧就系粉岭皇后山嘅山丽苑啊，今期居屋啊六白表的比例首次就改为4:6比例，他相信白表申请者兴趣就会较为大，六表申请者始终都是对租置的单位较为有兴趣，但是今期的居屋就未有安排租置单位货尾以供选购。以上来自苹果日报的报道。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由少女的演员拍摄迪士尼的电视节目，直至到今时今日已经成为一个家传户晓的名字， Miley Cyrus。 The midnight sky is the road I'm taking, head high up in the clouds. I'm a wonder one, I don't belong to anyone. Oh no, don't be jaded by you. Fire in my lungs, can't fight the devil on my tongue. Oh no, don't be jaded by you. See my lips on a bound, everybody's walking now, baby. Oh, you know it's true, yeah, that I was born to run. I don't belong to anyone. Oh no, don't be jaded by you. 好喜欢这首歌的歌词，有少少不负责任，说不属于任何人，但曲风方面就是玩回怀旧的80年代。这个礼拜上升3级票第7位， Miley Cyrus Midnight Sky。 Hong Kong Top 10，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Good morning， 小白同芭比。 Good morning， 阿梅姐。 Good morning， 咁多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啊，今朝早呢，我话梅咧系特别呢一个 #hashtag 咧，要系提醒翻啊，六婶同三太公噶。 哦，系。点解咧？ 因为麻雀馆啊重开啊。咁但系呢，大家知道啦，政府咧就容许翻呢一个麻雀天狗省乐处所，好长啊，佢个名 系啊，天狗啊， 麻雀天狗洒乐处所吓，咁咧就重开啦，可以做生意啦。咁但系咧，就不论你系呢一个经营者啦，同埋系呢一个嘅参与嘅雀友啦，啲顾客咧都要注意翻咧，人哋都有好多嘅规矩咧要遵守翻噶。嗱，譬如话咧，要遵守呢一个咧就嗰个麻雀台啦，台与台之间咧至少咧要有系1.5米嘅距离，或者咧要设有分隔噶。咁，其实我觉得咁样真系好啊。因为咧打麻雀咧，我唔知道小白同芭比咧识唔识咧。 我唔识啊。 打麻雀咧，其实口罩技咧就是，有个人成日企喺你后边， 即系捉象棋咁样咯。 系啦，然之后咧要。叽叽格格咁啦，咁所以咧，而家好啊，隔开1.5米。另外咧就话啦，如果咧有新玩家加入嘅时候咧，咁啊嗰副 牌咧，麻雀牌咧就會咧係更換同埋消毒嘅。咁、其實呢一樣嘢亦都咧唔需要太過擔心啦，因為咧、麻雀咧佢嘅好玩之處就係佢玩完一局咧就係要洗牌嘅，所以一定係乾淨啦。 電腦洗牌都唔得，嗰啲機械人洗牌 都係好。仲有咧就係員工同埋顧客咧都記得要戴口罩。仲有一樣嘢咧就係、是、啦，原來咧喺館內啊麻雀館裏邊唔准进食的，除了食糊。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 我话梅姐今日 #系麻雀馆开工，六婶三太公，规矩要遵从。 交通意外啊，咁而家龙尾就去到丽泽中学嘅，咁就系广东道去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梳士巴利道咧就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广东道去翻梳士巴利道系挤塞，龙尾排队丽泽中学。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啦，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咧，车龙长少少，排到土木工程拓展处。咁另外东九龙走廊过海啦，同埋去尖沙咀方向亦都系挤塞，龙尾去到落山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进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太古城。在九龙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都是繁忙，龙尾去到奥运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在新界荃湾路去九龙方向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车多，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龙头一段都是慢车的。荃锦公路落返荃锦交汇处就有啲塞，龙尾去到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灵实医院去维景湾畔。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我是 Lazy Lion。为了抗疫，要避免聚会和大型活动，活动的主办机构应采取应变措施，押后或取消活动，或者暂时关闭设施。公众应尽量避免到人多的地方，亦唔好同家人朋友聚会，去比较空旷嘅地方舒展下，减少社交接触系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嘅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财子 O 投资 O to O。 早晨，早晨，星期五的早上，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9:06的时间，阿 O 请你国际金融风险管理研究院财富管理策略师温冠伦新烈帮我们分析大市。新烈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看回市况，隔晚美股呢，哇，都是因为科技股领跌，令到道指要跌400多点。啊，今天港股方面有没有机会都继续低开呢？嗯， 是啊，见到美股呢都是高开低收啊。咁其实大家唔好唔记得呢，其实美股系喺调整格局嘅。咁啊，就算系一个反弹啊，都未能够有信号显示呢就美股已经系近期，即系近期见底，或者系已经完成咗个调整。你见到呢好多个强势股其实都系高开低收，即系代表其实资金呢其实都相对系比较去稳健嘅。咁啊，喺香港呢方面呢都好明显见到就话一直都系喺呢个波幅横行嘅格局啦，上面就升唔穿即系二万六， 下面呢，如果是今日甚至下星期初呢跌穿返即係二萬四千一嘅話呢，咁我自己呢會係再減倉甚至係增加對沖嘅。因為喺過去嘅兩個月面呢，其實都一直喺呢個 Box 啦橫行區間啦，但假如即係跌穿返二萬四千點啊二萬四千一嘅話呢，就好大機會跌穿返呢，就有機會下次返即係二萬三千點呢啲位置。再加埋之前咁多嘅即係股份呢，其實喺即係三月廿幾號已經升到去一倍啊、兩倍啊、50% 啊，咁其實見到近幾個星期都好多獲利盤，咁所以大家要小心啲。就算係買嘅話咧，都買一啲係比較即係落後嘅板塊，例如即係分段買啲內銀啊、內險啊呢啲，可能資金會停泊喺呢個方面。 咁可能咧資金靠泊啊，都會去翻啲大藍籌嗰度啦。好似頭先啊，新意咁樣講，今日咧張太咧就問只941啊，中國移動咁樣問下新意啦。現階段可唔可以低吸咧？咁樣咁，因為阿張太就現時冇貨嘅，交俾你幫我哋分析一下啦。 其實投資者咧真係有時去做每一個決定之前，你問下自己，你係諗住短炒定係即係長揸？咁而家係咪一個合適短炒嘅時間，定係合適長揸嘅時間咧？咁好明顯，頭先即係話我哋都即係覺得呢段時期咧，其實都係即係橫行向下嘅格局比較多。除非係下個星期翻嚟咧，就係、是、見到個資金啊，或者好多消息啊，其實就有一個即係見底嘅跡象。如果唔係咧，即係如果用短線嚟嘅話，寧願係 hold 住啲現金再等待一下啦。咁至於中移動，其實我哋好多時候可能個市跌啊或市差嘅時候，反而係有少少資金流入去中移動嘅。咁例如無論係中聯通啊、中移動啊，呢啲就有啲少少將來唔知可能會賺錢嘅方向咧。我覺得係反而係相對變咗去橫行，即低吸咧。做中長線或者分住吸納咧，係會比較好嘅。 咁聽眾又可以參考一下呢啲投資建議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國際金融風險管理研究院啊財富管理策略師温冠倫新烈幫我哋分析大市嘅。唔該，新烈。咁我哋下個星期再傾過好嘛？唔該你，拜拜。 拜拜。 早晨，早晨啊！九点十分，早晨，彭爷，早晨，爸 B。 早晨咧，继续我哋晨光第一线。咁啊，搵完钱之后咧，就有钱就身痕噶啦， 又周围游下游下。 系啦，咁啊，加上而家咧就啲防疫抗疫咧，我哋都做得好着紧啦。咁都嚟到呢一个阶段啦。政府嘅措施咧都有啲嘅放松咁。咁有一啲嘅地方咧，好似多咗，你可以去。所以咧，跟住落嚟星期五，我哋九点钟过后咧，喺九点半前咧，都会咧同大家咧就靠小白咧带我哋咧周围去玩嘅。咁呢轮咧即系抗疫期间，我哋留咗喺本地游啦， 冇得飞啦。 原来都真系好多地方去嘅， 系啊， 同埋讲亲嗰啲其实都未去过。 系啊，唔系你上个礼拜话去东涌嗰度 shopping。搞到我今個禮拜都想跟你去，就知道幾大嘅魔力啦！ 你都係住嗰一區，真係其實原來好鬼近嘅咋，搭嗰個鐵路 幾個站就到啊！ 真係嗱，不過今天咧，我知道阿小白咧就同埋佢哋呢一位嘅旅遊家啦本地旅遊家咁啊帶我哋去嘅咧就唔使去到東涌嗰邊，係去呢個太平山街 係啦 啊！聽落太平山街同太平山係咪即係？即係嗰一帶咁其實都係港島區、中西區、太平山、山腰嗰一攤咁其實咧講嗰啲地方咧，第一陣咧介紹到咧，你都會醒起，乜原來嗰度都咁多嘢睇㗎？有陣時行過真係。喘一声行过就唔记得噶啦， 系啊，所以听下小白啊，带我哋去边度玩下、睇下同埋游玩下咧。 晨光第一线，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 白猿号，消失的地图。 早晨啊，各位听众嚟到朝头早啊，晨光第一线消失的地图啊，今日咧喺我哋电话侧边咧就邀请到好好过生活导赏顾问阿 Ling 喺电话侧边，早晨阿 Ling， 大家早晨啊，早晨小白， 揾阿 Ling 啊最开心啊，因为点解咧？好多嘅古仔咧喺度听嘅，而呢啲古仔咧啊，原来全部咧都系我哋一啲生活上啊，或者我哋日常喺街道啊，我哋住紧嘅香港嘅一啲嘅历史好有关系嘅，同埋咧好多嘅建筑物啊，好多嘅地方咧喺我哋平时。成日行過，但係冇理會嘅喎、哦。今日咧、上個星期講咗港島，上個星期講咗新界啦。今日就想阿 Ling 同我哋講下港島有冇啲得意嘅古仔咧？ 有啊，其實咧，我哋都有一個地區咧，佢有一個群組嘅建築物咧，就可以組翻一個古仔出嚟嘅。咁、我哋而家講最熱門嘅嘢啊，我哋講下鼠疫啊，即係一個流行病嘅大流行，當時都真係。都同而家係咁虛撼嘅。咁其實講鼠疫咧，最好講咧就係太平山街一帶，因為咧其實講到有幾個好重要嘅建築物咧，係話俾大家聽當時嘅慘況嘅。 係唔係嗰陣時醫呢個鼠疫嘅時候，係咪又有醫院喺山頂定係點樣㗎？ 其實冇或者應該咁講啦。點解會有東華醫院去即係有呢個西醫部啊？又或者係點解會有？如果你去太平山街咧，即係當然而家好多人中意打卡 selfie 啦，勁多人打卡同 selfie 嘅地方。但你會見到係好靚嘅醫學博物館啦，啲街道有特別啦，仲有一個中間有一個好舒服嘅卜公花園，係隔咗普慶坊同埋太平山街。咁點解會有呢一啲嘅嘢咧？其實佢完全。都是有一个故事在相连，这个故事就叫鼠疫。是啦，咁我哋就要讲返19世纪末啦嘅时候呢，其实呢係一个全球鼠疫大流行嘅情况嚟嘅。咁亦都好多国家呢就係因为即係如果你去第二啲地方呢，咁可能都会听过有关于19世纪末佢哋点样去即係预防鼠疫嗰个检疫嗰个故仔。因为当时我谂都几似而家，即係有个好非常之全球性嘅流行病呢，係导致好多嘅死亡。咁所以呢当时全球都好紧张呢个鼠疫。而好多嘅政策亦都改變，包括香港都係咁。咁我點樣喺太平山街睇翻呢個古仔出嚟呢？咁就係、我諗大家都可能聽過啦。以前太平山街咧，其實主要就係華人聚居嘅地方。係 記得。 咁嗰個嘅居住環境咧，就係出乎意料之外咁惡劣嘅。咁密度好高啦，同埋好多時咧，啲人咧即係漂洋過海嚟到香港度揾機會做嘢啦。咁變咗佢哋都要揾地方住噶嘛。咁尤其是你要喺中西區一帶咧，就多工作機會啊嘛。咁變咗。尤其是好多啲單身嚟到嘅人咧，好多時都會住喺太平山街啦。咁、因為佢嗰啲係一劏幾廿房，即係可能住咗廿幾人咁間屋，咁又可能有幾個家庭，咁啊豬啊、啲豬啊、雞啊，即家禽家畜係養埋喺間屋裏邊。 哇！咁啲生活環境好差喎、 啊，好差，非常惡劣。咁而且咧，即係嗰個通風又差啦，啲水道又差啦。咁、變咗咧，當時喺嗰個鼠疫咧，即係已經喺廣州爆發咗。而加上咧，廣州同香港嗰個人流係非常之頻繁咧，於是香港咧亦都好快咧就爆發咗呢個鼠疫。而太平山街一帶咧，即係嗰時講住就係太平山區，但係就係一個重災區嚟嘅。點解咧？一來就係人口密度太高啦，二來咧就係即係有好多傳統嘅觀念、就是，就係即係可能譬如啲人死咗，我哋就掉出街算數咧，或者係啲人已經病都好緊要啦。咁但係咧，佢哋又好驚即係當時亦都即係港英政府咧，甚至係出動到軍方去即係幫手做，即係壓止呢一場鼠疫嘅。咁、但係佢哋好多時咧，即係可能啲屋企啲人病都好緊要，佢哋就唔肯交出啲可能病到奄奄一息嘅人，或者嗰啲甚至可能已經係過身嘅人啦。咁變咗咧，令到嗰個疫情咧係無法控制。咁、加上咧，就有一樣嘢好笑嘅，咁就係咧當時即係政府就覺得啊，嗰、那個問題就係出自老鼠啦。咁、當時除咗即係不斷捕鼠之外，就話或者俾啲獎賞啲人啦，就啲人咧可以即係捉啲老鼠咁有錢賞咁樣啦，咁你知人就梗係貪心噶啦，佢哋甚至咧係專登。喺廣州，即係周圍捉老鼠，係為咗攞嗰獎賞，就令到嗰個鼠疫係更加之難控制。咁所以凡此種種咧，就令到咧，即係政府都好束手無策。咁除咗咧，佢哋派軍隊入去，再去即係睇，即係捉翻啲人睇，喂，你真係病咗，就要去醫院啊，成啊咁樣啦。咁亦都咧，即係發現哦，原來咧，其實即係當鼠疫過咗之後咧，都做咗好多嘅檢討同埋研究。咁有一個發現就係、是、即係背靠背屋，咁可能就係話嗰個通風同埋排水，同埋佢哋都冇一個即係廁所嗰個設備啦。咁於是咧就全部都要改善嘅。於同埋咧就話個通風好差，於是咧就將太平山街一帶即係全嗰個地即係地方就全部拆曬，就起咗公園。 咁嗰個就係福豐花園啦，而家。 哦。 咁即係話咧，係啦，嗰、那個公園咧就真係為咗令到即係嗰個空氣流通同埋減低個人口密度而設嘅。咁另外咧，亦都係為咗咧，即係去研究呢一場嘅疫症咧。於是咧就有我哋而家見到醫學博物館啦。其實佢嘅前身咧就係香港細菌學檢驗所。 咁醫學博物館就係香港前身嘅細菌。研究所 檢驗所， 檢驗所 係啦。咁當時咧，其實如果你即係醫學博物館，又係值得大家去嘅地方嚟嘅，因為你可以睇下咧，原來二十世紀初期咧，即係香港喺呢、這個即係檢疫方面咧，出嘅研究方面咧，已經係好即係喺當時嚟講係相當之先進同埋認真。咁亦都揾咗好多即係當時即係世界頂尖嘅專家咧去參與呢一場研究啦。咁、當然咧，亦都有好多同朋友都聽過啦，就係、是、亦都因為咁樣而引入咗西醫啦，就。在这个东华医院那边开始啦。咁、但係呢同埋另外仲有啦，就係、是、喺磅巷嗰啲公厕啦。咁呢啲即係喺呢一个呢一扎建筑群呢，全部都喺太平山街一带呢，你会见到。咁原来佢哋背后串联整件事呢，就是一个鼠疫嘅故事嚟嘅。咁、但係如果即係但有啲嘢呢，就而家见唔到喎。咩嘢呢，就係、是、话原来呢以前呢喺东华医院上啲呢嗰个位呢，就以前係叫做坟场街嗰度呢，以前係一个即係坟地嚟嘅。咁但係呢就而家就冇咗啦。咁但係呢个同即係死亡有关嘅嘅足迹呢，其实你喺附近搵得返嘅。点解呢，你会发觉太平山街一带东华医院附近一带呢，其实好多殡仪馆㗎喎。咁当时当然而家啲人就唔明啦，啊点解呢个都算係一个几商业几民居嘅地段，点解咁多啲殡仪业喺度嘅呢，咁样。咁当然原来即係背后都系有一个咁嘅故事喺度。咁所以呢即係而家呢你当你行呢、這个太平山街，你可以呢即係由呢个嘅譬如爵士街一路行过嚟啦。咁但係你慢慢行条街呢，就正如小白你上一次所讲啦，去感受呢一段历史。其实呢整个太平山街呢就系、是、一个鼠疫嘅故事。 哇，其实可以即係喺个太平山街嗰度行一转呢，都可以揾返以前好多唔同香港嘅故事，都系同鼠疫有关咁样。 係即係佢有啲設備同設施啦，其實呢都係因為鼠疫而改變嘅，所以係會睇到好多嘢。 咁如果譬如我去到行太平山街一轉嘅，我拎住部相機，有啲咩我真係好值得去影留一留念，或者係做一啲歷史嘅印記、 好多㗎，譬如呢、這個頭先我講嘅醫學博物館啦。咁你可以見到喺太平山街呢仲有以前即係仲係好多，因為太平山街以前係聚居咗好多華人㗎嘛，咁佢有好多好得意嘅細嘅廟仔呀、土地呀，咁亦都係當時即係太平山街即係當時流落嚟嘅一啲嘅宗教建築物啦。咁而喺嗰度有間福德廟呢，就仲可以睇到一個以前即係殖民地初期嘅水道設施㗎喎。咁當然啦，如果你貪得意呢，就可以去買呢個博客睇佢嗰個公廁啦，因為佢其實就係因為呢一場鼠疫而即係改建嘅，即係出現一啲嘅設施嚟嘅。 公廁都可以有自己嘅故事 啊， 有自己嘅任務喺度啊，咁都非常之得意啊。咁如果大家行過呢個太平山街嘅時候呢，不妨呢就是搵一搵呢啲嘅足跡啊，都有好多我哋香港背后嘅故事喺入面。 好集中嘅，好易搵。 係啱啊，呢句啱啊，即係好集中，你一次过可以睇晒好多嘢啊。 冇错冇错。 係啊，好啦，唔該晒呢个好好嘅介绍啊，我哋再讲过，拜拜。 拜拜。 So sick now, when you are hot, sing so, monkey, just say 发上沉默为谁坐着，再等等一世未中奖，再等等多世就结上当下，等我失去旧模样，怪鸟说带我放太阳花，蚂蚁说要放 爱丽丝啊，佢系特伦斯啊 ，Terence 林家谦有呢一首最新派台作品，佢自己咧系参与咗作曲啦、编曲啦、监制嘅部分，兼埋主唱啦。当然啦，有呢一首系特伦斯《梦游仙境》。 晨光追踪三十一。 罗启新 Cousin， 喂，早晨啊，彭仔。 早晨，今日星期五晚，港台电视三十一嘅节目有啲乜嘢啊？ 诶，我想话咧，即系譬如话以前我哋咧，即系听嗰啲法律界人士讲嘢咧，咪学嘢嘅。啊，譬如去分析啲嘢咁样。咁但系咧，即系近呢两年咧，法律界人士讲嘢咧。你一見到佢係邊個咧，大致上你都估到佢講乜嘢嘅。 哦， 係啊，即係大家都係同一條法律咧，咁大家都會講唔同嘅嘢。啊，不過亦都係，你見到啲律師咧辯護啊，同埋檢控嗰個咧，大家都信唔同嘢咁樣嘛，好似係嘛？ 哦，咁啊，即係睇下邊一個能夠雄辯滔滔咁樣， 係 啊，講得通。 嗱，今晚八點咧，鏗鏘説咧，啊就會訪問邊個咧？啊，我覺得佢呢一個題目咧都幾有趣，譚慧珠。 做咩？ 冒号护法玛利亚 咩啊？ 系啊，即系其实讲到即系好多，譬如系啲法律上面嘅嘢啊，尤其是牵涉政治上面嘅法律 咧。即系意思系佢嗰个地位之崇高啊，系咪啊？ 系啊， 即系或者佢权威系咪？ 系啊。 哦，咁解。 咁所以咧，就今晚咧就会访问下佢啊，睇下 真系用一个呢个咁样嘅别号嚟到去介绍啊。 是啊， 唔知佢自己本人会点咧？ 啊，玛利亚有崇高地位，护法有崇高，系咪先？ 系 有咩问题？好啦，咁我哋咧睇下你去到呢一个日常八点半啊，啊，原来我真系孤陋寡闻啊！你有冇听过芭蕉啊？ 桃胶啊，最近系听多咗，食多咗啦。 花胶啊，咁样 系啦，花胶、桃胶。 原来芭蕉咧就系咧，唔少网民咧就系笑嗰啲咧巴士迷啊， 巴士迷。 系啊， 巴士迷都少有乜好笑啊？ 因为佢哋有阵时好癫噶嘛，你有阵时见到咧，无端巴士咧喺嗰啲站嗰度咧，企喺嗰啲高速公路中间嗰个石膊嗰度咧，就拿住个长火咧，就为咗影架巴士嘅全相啊！ 哇，系咁啊，要顾安全喎。 系啊，即系佢哋都几疯狂下嘅咁样，有啲就话即系有人阻住佢闹人添。 哦， 啱啱架巴士行出嚟，你知佢要影晒成架巴士噶嘛？ 咁樣囉。咁好啦，咁佢哋呢有一班呢就零零後嘅巴士迷呢，就眼見嗰啲巴士呢退役之後呢被劏喎，劏車喎，覺得好浪費，於是呢就係、 集資買咗佢呀。 唔係收藏啲退役巴士嘅組件啊，將佢哋改裝成為家私咁啊，最簡單啦，嗰張椅咪變成椅啦，係咪啊？ 嗰個巴士路牌巴士站嗰個牌可以變做掛衫啊，得唔得啊？ 係咯，可能而家要多做一個樣嘢去揾嘅，即係嗰啲車長嘅士巴拿，喺佢曾經扭過邊個倒後鏡啊咁樣啊，有曬啲歷史啊 嚇。哦，咁今晚嘅日常八點半嗰度有得睇啊？ 係啊，咁跟住去到零距離科學咧，就好得人驚啦。 咩事？ 題目叫大歷史前系列嘅大滅絕、啊、你知唔知地球曾經經過咗幾多次嘅世界末日啊？ 我唔知喎、 啊，系咯， 我就系知啊，恐龙消灭晒嗰阵时就系咯，系嘛？ 原来经历过五次噶啦， 有五次啊？ 系啊，即系嗰五次咧，地球上面嘅物种咧几乎被灭绝嘅，咁啊剩翻啲咁多，跟住咧就开始嚟一个新世界啦，咁样。 哇，咁嗰个历史应该好长喎、 啊。系啊，咪就系讲咯，即系佢哋相信系有成唔知几亿年噶嘛，系咪先？林亿年啊嘛， 我估死你会咁讲噶啦。 哎呀，你咪笑咗先，你听到啊笑嘅。 啊，即系啊，喂，咁但系喺零距离科学度去拆解我哋呢、這个大灭绝咁样有五次，曾经试过五次，咁佢系将呢一啲嘅故事重塑翻啲画面出嚟。 最紧要咧，佢有。3D 效果咧，嘅人睇得更加开心啊嘛！但最得人惊嘅就系第六次大灭绝咧，就迫在眉睫啦。 几时啊？ 今次可能系由人类一手造成嘅。 哦， 系话近话近咯，又唔知有几近。 系啦，近近得嚟啊！就我同你都会睇唔到嗰种啦，系咪？ 唔知啊，你咁长命， 我同你差唔多嘅啫。 系咩？ 系啊，咁啊，再夜啲嘅午夜广场有咩讲啊？ 哦，今日是小行星放位置。 好，咁留意今晚港台电视31，拜 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今日起放宽防疫措施，限聚令由两人放宽至四人，食肆可以四人一台，体育场所、游戏机中心、游乐场所、公众娱乐场所、会址、麻雀天狗洒落处所等。麻雀天狗洒落处所可以重开，但是要遵守防疫要求，例如保持 1.5 米距离或者要有效分隔。至于酒吧、主题公园、浴室、展览场所、派对房间、卡拉 OK 同泳池等就仍然要关闭。政府解释重开处所的考虑因素，包括业界的预防感染措施、活动的感染风险，例如除低口罩的时间。又预告下阶段会视乎疫情，俾酒吧、卡拉 OK 等的场所重开。海洋公园管理及演艺节目执行总监吴守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正是积极准备重开海洋公园，会视乎政府的限聚令等的要求如何配合，当准备就绪就可以重开。他说当公园重开之后，旅客可以在指定地点，例如水族馆做瑜伽，亦都会开放缆车下的行山径，以宣扬保育信息，并且会推出夜游公园和两日一夜的露营体验等的活动。至于开园的时候将会怎样限制入园人数，吴守坚说市民入园需要登记预约，人数方面需要视乎稍后限聚令规定有没有改变，然后再调整。总部设在加拿大的菲沙研究所再次将香港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大警告中国的干预令财产权的不安全感明显上升，并且正在削弱香港的法治，很大机会带来负面影响。特区政府欢迎菲沙将香港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但是对法治可能备受削弱的怀疑表示遗憾。

球啲場地都繼續封住咗。 係、 啊、總之就咬親啦。咁啊唔緊要。咁但係喺旁邊咧，因為要覆診啊，要睇醫生啊，成日食咗好多間唔同嗰條街嘅嘢食啦。哇！原來嗰條街咧近住叫黃埔街啊， 係啊，好多嘢食啊嗰度。 喂，我真係唔熟黃埔同埋紅磡啦， 美食街嚟㗎。 係啊， 好多日本嘢食，你知唔知黃埔？ 係啊，因為好多日本人住啊，跟住真係兜口兜面咧。真噶，好多人講日文啊！ 黃埔、太古、美孚都係多日本人。 咁你應該成日去字系喎。 我有識好多日本朋友都係喺黃埔度出入的。 哦，即係活躍於嗰一區。 冇錯。 我就喺嗰度食咗一間日本嘢，都幾好嘅。咁、但係如果你話要特別推介，就佢嗰間日本嘢有個左口魚裙邊嘅壽司，哇，好好食，好好食。咁、但係其他就係正常 basic 日本嘢啦，即係吞拿魚啊，嗰啲三文魚啊，嗰啲即係正常你會去食日本嘢都會食嘅嘢。咁樣，咁嗰、那個嗰間日本嘢嘅左口魚裙邊都好食。咁另一間咧就食台灣嘢嘅，咁、有個台灣人開嘅咁樣啦，咁叫乜乜台灣咁樣啦。哦，嗰間啲滷肉飯又好似去咗台灣食咁樣喎，咁、地道嘅喎。係啊，咁樣嗱，呢兩間咧都唔係我今日重中之重想講，我反而咧想講一間咧個門牌咧好噏得嘅咁樣啊嚇。咁同埋咧呢一樣嘢點解 老店？ 对，系啦，老店嚟嘅，但系佢搬过几次铺噶啦，因为本身呢一种食物咧，或者呢一个国家嘅菜咧，我真系由细到大都麻麻地。讲紧嘅咧就系越南菜。 点解啊？越南菜其实都几好食啊！ 我唔知啊，我可能由细到大个越南菜个体验咧就系嗰啲生牛肉汤河咧。 系啊系啊， 佢落好多嗰啲香料啊！我细个咧就一闻到啲味就觉得好臭， 可能变咗好港式系咪？有时会 系啊，嗰啲唔知咩几多层塔嗰啲咧， 九层塔啊， 系啊咁样，我特登我系九层塔啦，几多层塔嗰啲一落去咧，我觉得哇好大阵味咁、样，但系随住人嘅年纪增长咧、我之前都有讲我而家中意咗食芫茜啦。 咁唔得我對 對嗰啲九層塔嗰啲又開始好啲喎。 九層塔我就好中意。 係啦，咁我就去咗食呢間越南嘢。嗱，我頭先抌咗啲相出嚟咧、喂，佢幾樣嘢都幾 impress 喎，真係。嗱，第一咧講嗰碗咧叫做咖喱湯牛腩面啦，我覺得哇咩嚟㗎？咖喱湯牛腩面，我都係夾硬叫嘅，就因為佢話係鎮店之寶嚟嘅。一食落去咧，叫做牛腩咧，哇好腍啊！而且咧佢加咗好多越南嘅香料落去啊，或者好多个感觉咧，汤底咧系相当之浓嘅，浓到点咧？你可以叫嗰啲越南式嘅发包或者蒜蓉包咧，饮翻嗰啲汁嚟食咯。 哇，好劲喎！呢一以前咧，我细个都有去过越南咧，因为屋企即系同越南嗰啲生意有关啦，咁喺越南嗰度即系又逗留过咧，喺嗰度咧就都有问佢哋嗰啲越南汤河咧，喂个秘密喺边啊？ 喺边度咧？ 佢话你知啊？ 佢有啊？ 真系啊？ 好坦白，佢哋见到你外国咪讲俾你听咯，唔通你煮咩咁 样？系 啦，跟住咧我就问佢啦。咁其实佢哋本身去喺越南食嘅时候咧，佢哋个台上面已经有好多香料，譬如九层塔啦，系其中一个啦，薄荷叶啦，已经切咗， 自己落啊？ 系啊，已经切好咗嘅辣椒啦。咁呢几样嘢咧，其实就一定会喺佢哋嗰啲台嘅台面嘅。好啦，跟住我就问喂，咁你个汤好饮咁样？跟住细个就惊啦，点解惊咧？因为佢话佢个汤系点整咧？佢就系攞嗰啲已经处理好嘅牛头骨，就成个抌落去，跟住就煲。嗱，日本人就用猪骨去煲啦，佢哋嗰啲汤咧就用嗰个牛头骨咧去到熬出嚟嘅，所以就好重呢一个咧嘅牛香嘅味道啦，咁样，跟住再加埋啲生牛肉啊，跟住加埋啲河粉，咁嗰碗嘢嚟咗之后咧，你先至去落嗰啲九层塔啊。薄荷葉自己摘佢成棵喺度咁樣嘅，係啦，跟住就抌落去啊，跟住就咁樣食咯。原來佢就係同香港食法又有啲唔同 嘅。講得好啱啊！其實咧呢一間咧都係嗰啲越南人開嘅呢一間鋪頭咁樣。咁我唔講佢嘅名字出嚟啦。咁但係佢都有頭先小白講嗰啲元素喺度咯，即 係 佢有九層塔同埋有嗰啲薄荷葉喺旁邊，有機會你可以要愛嚟攞啊，嗰啲辣椒嗰啲都齊曬嘅咁樣。但係咧有兩樣嘢更加令到我咧，哇，覺得係哇～咁勁抽估唔到，因為我係求其走入去食嘅，我唔係慕名嘅，而且呢間鋪頭唔係大名氣嗰啲咧，咁我就覺得口淡淡咁啊，身邊人咧即係屋企人咧就話喂，不如食下越南嘢啊咁樣，佢話好啦，咁我都抱住零期待入去，哇！佢一個咧叫做炸大頭蝦嘅一個湯河或者湯面啦，咁樣我就揀咗米粉嘅，因為諗住食得健康啲。佢嗰個炸大頭蝦咧最霹靂係咩咧？佢話一定有膏。 冇高嘅话咧，佢同你换，跟住咧嗰个大头虾佢首先炸过啦，跟住煎香咗啦，跟住先再放落碗面嗰度。碗面咧本身已经有阿小白头先讲嗰啲有啲叫做牛骨味嘅，因为佢都系用嗰个汤底啦咁样。嗰两只虾咧，即系一搣出嚟咧，个斋斋系搣个虾头咧，佢已经将啲膏咧蟹膏即 系搣晒出嚟啦。 系啊，搣晒落去个碗。嗰碗湯米嗰度啊， 佢係咪其實就係要連埋嗰啲膏食先至係嘢味咧？係 啦，咁就變咗咧有蝦膏即係蛋黃色嘅顏色咧，就會染咗落去嗰、那個米粉嗰度。哇！你食落去咧就好鮮香同埋好鹹香咯。咁啊佢亦都會俾兩隻手刀手套好 sweet 咁樣，俾你搣曬兩隻蝦嚟食，跟住先食碗米粉咁樣。跟住咧講開咧呢、這個蝦啦，佢仲有一個。軟殼蟹咧就係、是、軟殼蟹又係咧，佢特登揀一啲有膏嘅軟殼蟹咧嚟炸嚟食。咁、我估我唔知 Barbie 同埋小白中唔中意食炸軟殼蟹嘅？ 中意 ，OK 噶。 係啦，譬如平時我哋炸軟殼蟹，通常都係嗰啲日式嗰啲鋪頭啦，即係話啊軟殼蟹手卷咁樣， 聽好啦咁食 啊， 好多 係啊，可以食好多嚿嘅。我細個都因為即係炸軟殼蟹， 係啊，香口嘢，通常都係好多人都中意食嘅。 係啊， 越南嘅炸軟殼蟹咧，佢會落一啲咧酸酸甜甜嘅汁，咁我有问阿老板咧，话哇呢啲汁好好食喎，蟹嚟捞饭真系无敌，用咩嚟煮啊？咁佢就冇理我啦，佢就冇理我啦，佢话呢啲 菠萝咯， 秘密嚟嘅，咁我真系唔知道用咩汁嚟煮，总之佢有少少酸酸甜甜，咁又有啲炸蒜喺入边嘅，咁咧又有少少咸香嘅感觉，总之成件事你一食落去咧，佢唔系好似日式嗰啲咁干口嘅，或者要点沙律酱食嘅，或者好似头先讲天妇罗式嘅嗰种嘅叫做軟殼蟹咁樣，咁呢一種咧，佢濕濕立立咁樣嘅喎，但係你食落去咧，佢又喺腍同埋脆之間揾到個平衡，跟住下邊咧就有好多生菜絲咧，就俾你攪嚟撈完，跟住成嚿軟殼蟹就擺落個口咯。跟住頭先都講啦，佢個軟殼蟹，而家講到流口水，佢軟殼蟹係有膏嘅咧， 係好食， 跟住好正，我都知道自己係遲啲會步向膽固醇嘅高危行列，因為我 做多啲運動咯， 係啦，你冇問題嘅， 我對嗰啲蟹膏啊。嗰啲蝦膏啊，我真係自己一見到嗰啲蛋黃色咧都好中意，再加上即係喺社交平台咧，依家又開始大閘蟹季 啊 嘛，好多朋友已經唔知點解 開始咗啦， 係啊， 開始咗啦， 我冇留意添，原來跟住我就話，唉，大閘蟹啊，冇時間喺屋企整嚟食，同埋都仲未買到，咁啊食下軟殼蟹叫做止住咳先啦咁樣，咁啊呢一間嘢頭先話抵咧，因為佢全部嘢都係幾廿蚊幾廿蚊嘅，咁但係你又食到頭先講嗰啲越南式嘅大頭蝦啦，同埋有膏嘅炸軟殼蟹咧，我就覺得相對都幾抵玩咁樣。不過咧頭先講咗好多，哇！你賺得咁緊要嘅咁樣，咁佢有一個超級超級超級超級差嘅一個點，個點係咩咧？ 冇冷氣， 佢有冷氣，有吹風機。但係佢個抽油煙機超差，你一入去咧，佢嗰啲油煙咧，佢一炸蝦咧，嗰啲煙係養到你隻眼會流眼水喎， 咁嚴重？ 係啊， 佢個地方係好細噶， 係啊，好細噶，佢得兩三張台噶咋，佢一養到。首先咧，我太太啊喊啦，我做咩啊？做咩？做咩？ 你带我嚟呢间，你带我嚟呢间食嘢，佢梗系喊啦。食好啲啦，水工。 究竟咩事？唔系因为佢拣噶，佢叫噶，佢话喂，不如食下越南嘢咁样啦。跟住我食食，佢话哇，好攻啊啲烟咁样。跟住我就话，唉，冇事啊，饮啖水啊。通常啲老公都系讲呢啲安抚嘅说话，但系讲完 系啊，我会举手噶，直接同佢喂，你油烟好犀利，你唔好炸住。 开咗油。 其实我真的想讲有一次证明男士不是很触摸到女士的心理。你老婆讲越南餐厅是不是想吃啲好劲嘅嗰啲越南餐厅？ 系喎，喂，佢第二个心声。 我想当年我以前有个中学老师咧，同我哋讲话，我哋咧今个礼拜咧就同大家一齐去食法国大餐，咁跟住我哋好开心，跟住带咗我哋去法国嗰间即系嗰个法式 大餐， 系嗰个。 乜 fans 嗰度嘛，乜 fans 嗰度， 冇錯。跟住我哋成班同學就企門口，唔係啊， 咁樣啊。 喂，我請你食美國餐啦， 點啊？ 咁啊，唔緊要啦。咁啊， 漢堡又炸雞， 食咗感動嘅一餐越南餐，因為到最後五分鐘之後，我嘅眼淚都隨之而來啦。咁樣啦，咁啊，大家食越南嘢或者某幾間嘅時候，啲油煙太大啊，真係小心小心，提防提防啊！ 明明隔了片刻，为何就像隔世才承认没有你，但预算有一天再相聚，再相聚，怀疑过了半生，从来并未过去，能流泪亦会笑，为遇见会分开，会相聚， 相聚，爱相聚， 可以拥抱时就要拥抱， 放寬限聚令最好就是播這首歌了，因為再聚可以令到你四個人不用隔著塊板就可以開到飯了，有林義文的再聚。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們是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什麼，是香港電台打來的電話，其他那個全部都不會聽的。 咁就啱啦，我哋係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晨光 Morning Call， 今日朝头早博通咗阿杨太喺度嘅，早晨啊杨太。 早晨杨太。喂喂，早晨早晨。 喂早晨。 早晨。咁今日杨太我知道係咪同阿女结婚有关呢？ 係啊。 係啊。 今日啊。 今日正日啦。 係咪啊，今日啊。 是啊是啊是啊， 哇你这样做外母大人、啊、今日是不是已经揀好晒啲衫啦，出咗门未啊女吓、啊、 就快啦 就快啦，咁、嗯、样嗰啲仪式嘢做好晒未啊杨太、 都差唔多啦。 差唔多啦，是啊，啲利是封好未啊，派晒俾啲摄影师啊，嗰啲影相哥哥姐姐啲兄弟姊妹未啊， 嗰啲未，嗰啲等一阵先。 是嗰阵阵先啊，好清晰啊。即系冇忙乱嘅，一步一步嚟，唔好急，最紧要快，系咪先？好啦，咁啊，今日咁开心，有啲乜嘢说话要同阿女讲翻声啊，杨太？ 我咩啊？死啦，都唔知讲咩。 系、哎，唔好讲个死字， 讲啲咁嘅嘢，真系。 再嚟个，你口水讲过，再嚟啊 ，two， 好，再嚟啊，交俾你，杨太。 发财到老啦， 系， 系啊，系啊，开开心心啦，咁啦。 嗯、 希望啲疫情快啲过咗去啦， 系啊，甜甜蜜蜜啦咁、啊、样。啊，咁啊，杨太，我想问咧，嗱，而家就疫情所限啦，你今日系纯粹系去签字啊，定还是其实摆埋酒咁样啊？摆酒都有啲头痕喎、啊，系嘛？ 系啊，签字咋？ 我签字嘅，咁啊，嗰个饮宴方面咧，谂住点样安排啊？迟啲。 都安排咗12月5日嘅，不过。到 时 睇下点样先咯， 冇事 嘅，冇事啊，系啊，主题公园都开翻，冇事噶啦，希望大家开开心心可以聚一下啦，呢、這个系咪啊？ 多谢你，多谢你， 系唔好咁讲，多谢我哋，多谢你，俾个机会我哋，恭喜你啊， 恭喜晒你啊！ 女婿几多分啊？ 系啊，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系女婿值几多分？小百问，系啦、 啊，90分啦、 啊，90分啊！ 哦、有进步空间， 梗系啦，时时都要进步嘛。 阿女同阿女婿叫咩名先？我哋想知道啦。 Jessica 啦，一个Ulysse 啦。 Ulysse 同埋 Jessica 系咪啊？ 系啊，杨丽文啦。 哦，咁啊，祝佢哋两个都开开心心，系咪啊？ 系啊。 哇，佢有啲窒喎。 系咯， 你喺边度出门啊？依家吓。 家喺酒店噶啦， 样 都喺酒店搞 晒 噶啦， 酒店搞晒啦，系咁啊好啦，嗯， 使出门， 系啊系啊，样样嘢都事事顺利啊哈，今日 系叫阿化妆师姐姐，你系咪已经上咗妆噶啦？已经化咗妆啦，杨太， 系啊，化紧又上咗啦， 系啦，咁啊叫阿化妆师姐姐咧，就如果系眼浅嘅话咧，咁就要化个防水妆，知唔知道啊？吓、啊， 好贴心喎、啊，你作为男士都吓， 知唔知啊？有冇咁样讲啊？吓、 啊，系啊系啊，知道噶啦，佢哋 知道噶啦，全部 OK 噶啦，好啦，今日 影多啲靓相啦，同埋好享受啊， 系啦， 陶喆同埋阿蔡依林嘅今天我你要嫁给我喎，系咪啊？送俾、 啊、 送俾你屋企听，好好好好忙啊！ 系啊系啊，诶、你快啲去忙你嘅嘢先啦，杨太，恭喜晒你啦、 啊，多谢你， 恭喜晒， 拜拜 拜拜。 嘅一首作品啊， 冇错啊，咁啊，希望大家都可以甜甜蜜蜜、开开心心啦。 下个星期再见啦， 拜拜。